上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星期三早上天气较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8%。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建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建南、香港以南、沙堤建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强烈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海鸥集结喺北纬19.1度、东经122.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南澳建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可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21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5级，能见到10公里；横琴洲吹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036点，升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22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08.69，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1，加元1.32，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28，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0.8美元，卖出1,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的时间来到6:08，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今早感觉特别都是比昨天更加就凉了一点。外面的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67%。注意了，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是生效的，大家留意住天气干燥。 晨光每日一格。 当一个人专心一意、一心一意做好你自己手上面嘅事情嘅话咧，有人话到佢一定会做得好，就算成绩啊未如理想都好，嗰一件都系一件好事，都可以叫做成功嘅事。因为除咗你可以得到最后嘅果实之外，喺整个嘅过程入边，其实呢一种嘅经历咧系更加珍贵。老生常谈，当然啦，你可话可能话我希望有一个好嘅结果、好嘅成果多啲。咁你就更加要抱住一个好嘅心态，身边有好多好嘅人帮忙你，令到你喺个过程入面除咗学到嘢之外，仲可以得到一个你希望得到嘅结果。 足以自豪，谈为人当然好，相守也好抱，无奈独有伴侣问前路，没有想陪同邻家男孩跳舞，唯独当我试图，人人亲近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大平卖出我，平凡像我路过十个自我，情敌实在太多，人人鼓励我，无人倾慕我，常常激励别人尽情热恋时候遗憾我像独奏，无人爱我别吓我，细数恋爱挫折，抱住我会死，谈完情拖好手都将我抛弃，从来没理会我喜与悲，是那么平凡仍可以来斗气，谈情令我心死，有得我死，人人亲近我，无人争无人关怀是谁大平卖亲和，平凡像我路过十个似我，你管不到那么多，天都不爱我，立心孤立我，平凡的人若提及情分便显得不配摸，难道我看不到 侧田一首的作品好人。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咧，喺神光第一线入边，继续都有白猿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啦。 今日朝头早咧，晨光百科同大家讲下一种嘅化学物质，佢叫做山埃。山埃啊，无色无味，会抑制咧就系细胞嘅呼吸作用，会干扰咧即系有氧呼吸，即系我哋呼吸需要有氧气，干扰我哋嘅有氧呼吸。正常呼吸嘅时间啦，人体咧就会为重要嘅生命嘅微量元素提供营养啦，维持人体嘅正常运作。若果吸入咗山埃咧，就会导致有氧呼吸系统呢个通道关闭，继而出现咧就系厌氧呼吸，导致咧就系乳酸中毒，并且喺组织同埋器官入边产生其他有毒嘅物质。一旦吸入咗烟雾入边所含有嘅山埃嘅话咧，就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同埋觉得哇好攰，亦都咧会削弱人逃生或者执行救援行动嘅能力。基本上山埃中毒的症状有以下的，大家留意住啦：头晕、头痛、作呕、软弱无力、呼吸会短促、胸部收紧、头痛、血压下降、不省人事，甚至乎心脏会停顿嘅。高浓度中毒之下皮肤亦都会发红，呼吸入边亦都有一种很奇怪的杏仁味喺度。好啦，除了看山埃之外，我哋根据翻香港防癌会，亦都咧就系喺第一类嘅致癌物入边啊，睇下有啲乜嘢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容易接触到，需要咧就系特别提高警觉。第一类嘅致癌物咧，即系长期啊，当你咁样去吸收嘅时候咧，会比较快，同埋咧个情况会更加严重，去到令到我哋咧就患有呢个癌症噶。包括咧就系我哋认知嘅，譬如烟草，包括咧就系二手烟啦。我哋值得留意嘅咧就系仲有譬如系鹹魚啊，其實都是屬於第一類的致癌物嚟嘅，煤炭啊，甚至乎煤焦啊、石油啊，有些特別啲嘅，我哋都冇諗到，原來佢係第一類致癌物嘅。除咗頭先講過嘅山埃、石棉之外啦，原來台灣人有陣時食嗰啲咩檳榔啊，都算係噶。仲有咧就係製造家具、橡膠業、印刷業。呢啲嘅工業啊、工種咧，都係屬於咧就係高危一族嚟嘅。當然亦都包括咧就係譬如加工嘅肉類啦，即係譬如香腸啊、午餐肉啊，呢啲咧都算係第一類嘅致癌物嚟嘅。咁所以大家喺選擇呢啲嘅食物，或者咧就係接觸到呢類型嘅行業嘅時候咧，就更加要留意住啊，到底自己應該點樣一啲嘅安全措施，或者係咪仲選擇呢一類型嘅叫做食物，去到令到自己嘅身體啦提心吊膽咧，食都要食得健康，住又要住得舒適，咁樣咧先至係我哋嘅生存之道嘅。 相逢，怕就怕你惹了我的枷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韵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荫。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双腿，我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亲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遇到失聪， 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要护身有，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怨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失了重，怕你嫌药味太浓，药风太重，不知怎操纵。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我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难自控。 一首位作品来自张伟健，身体健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上天气清凉噶。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星期三早上天气系较凉噶。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噶。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生活博士同听众睇睇一下啦。有阵时咧，喺我哋嘅生活入边，特别厨房啊，好容易咧就会整到污糟邋遢。我自己咧就好中意一个干干净净嘅厨房嘅。不过厨房有阵时，譬如炉头啊，各样嘢咧都比较上系难清洁嘅，可能因为啲油渍啦，咁啊食晒入去，所以咧都会几难搞。煮食嘅时候咧，又容易将嗰啲汁啊各样嘢弹出嚟，要洗嘅时候有冇办法洗得更加干净呢？原来只要用啲好简单嘅嘢啊，呢啲嘅千年油烟污渍啊，都一样咧可以将佢去除噶。市面上面当然有好多唔同嘅清洁厨房嘅用品啦，不过咧好简单，例如白醋同埋食用梳打粉，其实都已经咧相当足够噶啦。好啦，首先咧，你有呢两种最简单嘅材料，第一个步骤或者第一个方法，白醋加啲温暖嘅水。用1:2的份量将白醋和这些暖水混合在一起，再用百洁布就沾上白醋去洗这个炉头。过程入面你只要需要戴着手套，那就避免整伤自己的皮肤，这样就可以了。你可以咧就将呢个白醋同埋温暖嘅水咧，咁喺譬如如果你系电磁炉嘅，可以将呢个炉头上面咧就轻轻带多少少水，你经常洗得唔干净，可以腌一腌佢啊，大概咧浸佢20分钟，咁啊更加有效咧就去除呢啲嘅污渍噶。好啦，跟住咧就系梳打粉加一个咧就系过氧化氢，常见嘅过氧化氢啊，即系漂白剂加同埋呢一个消毒剂啦。加咗咧就系梳打粉就会变成强力嘅清洁剂， 这个呢都是一个非常之有效自制清洁剂的方法和formula 方程式来的。好啦，仲有其他嘅，例如梳打粉啊，你冇醋喺度唔紧要。如果你有食用梳打粉，就再加盐。呢、这个方法咧就同我哋头先介绍嘅方法咧都非常之相似，不过效果咧就会较为弱啦。梳打粉同埋盐同埋水嘅比例咧就一比一比一，搅匀佢成为膏状，咁啊可以用毛巾或者牙刷咧就当呢个清洁剂咁样擦擦擦擦擦擦擦，然后咧就再将呢个污渍咧就擦完之后咧就可能过一过水，或者擦完之后咧就腌一腌佢三分钟，然后用清水抹咧，啊你发觉个效果都系相当之出色噶噃。好啦，跟住咧就系用橄榄油加呢个多功能嘅清洁剂。厨房如果冇白醋同埋梳打粉，你都可以用油同埋多功能清洁剂去到去除污渍噶。都是将他们就捞在一起，然后用以上的方法，可能擦在你们的炉头上面，或者用个擦擦擦，这样就已经可以有一些相当显著的效果。厨房就是煮食物的地方来的，我们的三餐可能都是靠我们家的厨房去到烹调食物去到进食。如果你有一个干净卫生的厨房，那煮出来的食物都会好味很多，有心机很多。如果厨房成日都是污糟邋遢的，那你发觉煮出来的食物你自己又担心健康，入到厨房里面又要担心就是周围都污糟邋遢，所以保持住整洁非常重要的。多啲练习就可以令到我哋清洁厨房嘅工具咧，用完一次又一次，越嚟越得心应手，咁啊厨房就越嚟越干净啦。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我会愿意。放下所有，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助奢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世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记得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世的爱该怎么继续？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爱是一万公斤的森林，迷了路的却是我和你，说好一起闯出去，怎能剩我一人回去回去。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世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 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一首嘅作品嚟自刘德华《练习》。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嘅就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说，一共陪同近100名留守理工大学的人士安全离开校园，超过一半是18岁以下的年轻人。曾玉成昨晚同多名社会人士到理大游说示威者离场，他说离开校园的人将会被警方拘捕，但并非等同认罪或者投降，其中18岁以上的人士将会被即时拘捕，18岁以下的人士被警方记低资料之后可以回家，至于是否被检控就视乎是否有足够证据。曾玉成说，有同事和警务处副处长和区指挥官联络，警方拒绝他们提出不再追究示威者的要求，但就说只要留守的人放低武器，愿意让他们安全离开校园，而警方亦未有提及示威者退场时限。曾玉成又说没有事先知会特首林郑月娥，但相信对方知悉有关做法。清晨近五点，理大校园连接 set 座的天桥有杂物起火，现场火势猛烈，浓烟密布，火警钟响起。现场消息指出，有留守的示威者曾经尝试用灭火筒扑灭火种，但不成功。桥上自动洒水系统其后开启，将火救熄。一批示威者昨晚到凌晨在油麻地聚集，防暴警察午夜之前沿弥敦道向油麻地方向推进，多次发射催泪弹驱散。网上片段见到，在油麻地站 A1 出口壁街附近，几十人争相走避，现场传出多响怀疑枪声。现场消息指出，期间怀疑发生人踩人事件，多人受伤倒地，有人被踩断手。防暴警察以胡椒喷雾驱赶义务急救员。网上的图片所见，防暴警察拘捕多人，被捕人士要跪在地上面向墙壁。现场消息说，救护员及后到场同分流伤者，有一名男子被抬出的时候腿部僵硬，经急救之后才睁开眼睛，由救护车送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建议他到国会听证会，就针对他的弹劾调查作证，他喜欢这个主意。特朗普在社交专页说，波洛西在刚过去的星期日作出有关建议，又提议他可以书面作证，他会慎重考虑。特朗普形容弹劾调查是虚假和是一场猎巫行动，强调自己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又说不想为这场不合乎正常程序的骗局提供任何可信性，考虑作证只是希望借此令国会重新集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三早上天气较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揸车时遇到紧急车辆要怎样路才对呢？ 好简单啫， 先保持冷静，留意路面情况，千祈唔好突然停车、转向或转线。如果紧急车辆喺你嘅车后边，你就要驶去旁边嘅行车线。如果当时正驶近十字路口，即使系绿灯，都要减速或停车。遇上紧急车辆迎面驶嚟，就要减慢速度或者停定。记住，你让一步，紧急车辆更早到步。 明白晒啦。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咧就系6:35，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系1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咁啊，坐喺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啊吓。咁啊，帮听众咧就即刻望一望咧。咁啊，朝早咧喺港铁嘅网页上边啦，咁啊亦都有讲到几个站咧。咁啊喺下列嘅车站啊，喺11月19日咧。就係今日啦，將會咧就係暫時關閉嘅。咁啊，列車亦都不會咧就停有關嘅車站。西鐵線同埋東鐵線包括咧就係紅磡啦、尖東以及大學站。荃灣線方面咧有尖沙咀站，觀塘線方面咧就黃埔站。咁啊，大家留意住咧就係交通嘅發放啦嚇。 翻工早過老闆，報紙睇多幾版。晨光 Coffee Time。 呢啲報紙咧就見到澳洲會計師公會最新發布一個嘅調查顯示，66% 嚟自會計業嘅金融業受訪者咧就預計香港經濟衰退將會持續去到2020年，同時有73% 嘅受訪者認為香港嘅競爭力將會下降，有43% 嘅受訪者預計明年香港本土生產總值，即我哋成日講嘅 GDP 收縮1%，預計明年香港競爭力下降，咁啊較去年增加25%。公會亦都指出啊，66% 嘅受訪者認為明年佢哋所在嘅企業嘅僱員數目啊將會咧就保持不變或者咧係增加噶。不過咧有30% 嘅受訪者亦都預期他们所在的企业呢就业的人数就将会减少，即是变相是讲的裁员。调查结果显示90%的受访者预期商铺的价格呢将会下跌的。上年调查呢就有 42% 就做这个选项，认为商铺价格下跌 11% 的受访者比例由2019年的 24% 增加去到 65%。之前的因素呢就可能是因为觉得会不会叫做租金啊各方面商铺呢会是因为顶顶见顶啦，所以就会有所下调呢。咁相信今年会因为其他的社会因素呢而有这个的增幅啦。澳洲会计师工会在2019年大中华区分会会长就指出了，全球经济放缓，美国主导的贸易战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也都对香港的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也都指出了持续的社会动荡令到前景就可以说雪上加霜。我们当然希望就香港的经济会好啦，个个咧都可以朝住自己喜爱嘅生活方式喺香港居住咧，呢一样嘢先至系嚟得更加重要。有阵时经济未必系可以成日都咁好嘅，咁啊，但系我哋除咗经济之外，系咪仲有其他嘢都要考量一下呢？当明年睇翻今日嘅香港，我哋又会有啲乜嘢感觉呢？当明年睇翻今日嘅香港。 我哋又会有啲乜嘢嘅感动？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亦不需要分开。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根本不需要被爱，永远在床上发梦，余生都不会再被爱。人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创欲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创欲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竟花光所有运气，到这日才发现曾呼吸过空气。 陈奕迅一首歌曲明年今日，这个时候我们有职场 KOL 本地就是人力资源策划师 Wins 上来跟我们讲，在职场上面有什么陷阱，我们真的要防一防，小心一点，不要就踩到这些办公室的陷阱，导致自己哎呀得罪了老板嘛。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嚟到星期二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职场求生术，今天早上继续邀请到咧就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嘅 Wins 上到上嚟嘅。早晨啊 ，Wins。 早晨。 系啊，嗱，咁喺我哋嘅工作上咧，经常都会遇到不同类型嘅问题嘅。咁啊，其中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哎呀，有啲同事咧就好勤力、好俾心机做嘢啦，有啲同事咧即系。態度又懶散，做親嘢出嚟又錯，又或者甚至乎係即係中國人都有句説話叫做平時唔做嘢，做嘢又打爛嘢。遇到呢啲同事嘅時候，咁佢職場陷阱，佢真係踩曬陷阱啦。係咪就咁炒話最好、最直接解決嘅方法嘅咧？ 首先咧，其实香港就有一个即叫做劳工法例啊，咁啊喺即某一啲特定嘅情况之下，我哋就先至通常可以即刻炒个同事，咁啊唔特别讲边几大个原因啦，咁、 啊、 但系其实咧要炒一个同事可以话好易，但系咧要请翻个同事喺而家嗰个社会就真系难，咁所以其实一间公司系咪贸贸然要去炒一个人咧？我哋尽量都唔想嘅，即系你喺我哋嗰个立场，我哋尽量都唔想嘅。始终个同事、嗯、即系如果坐咗喺个位度都一段时间啦，咁我哋都有一定嘅训练俾咗佢啦，咁佢啲嘢做上手，有啲嘢仲系可能喺佢手头上，净系得佢知， 投入个资源落去佢嗰度啦， 系啦。咁通常啲经理会走嚟会走，有两个情况。 况我哋会知道个同事表现唔好嘅。第一就係、做完个年度评核，通常会做完一转之后大家都会有个成绩㗎嘛，係咪？咁、有啲好认真嘅公司呢，咁真係会 run 一次睇一㗎究竟公司有冇啲叫做表现唔好嘅员工。有啲公司好得意嘅个做法，我哋叫做 line curve。咁、总会有比较。 好似考试咁。 係啦，其实而家好多公司都会咁样做，叫做 line curve。係都要睇，就算你个个都话喺经理眼中做到好好，我哋都总要有排名嘅。咁有啲叫做冇比较得咁，即係表现得咁好。咁我哋好啦，通常如果比较进取啲嘅公司，好讲业绩嘅公司呢，咁我哋就会好主动会去撩嗰班人出嚟，即係被评一班冇咁好嘅员工，就会望攞出嚟，通常就会问经理，好啦，你下一步会点样啊？系、咪要做少少嘢啊？我哋会俾啲压力经理去做嘢， 都未讲到话要裁员，未 唔会 嘅， 唔会嘅，唔会。而家我哋就唔会咁样做噶啦、哦。我哋希望个经理都要做翻少少嘢。咁啊，即系讲真，而家做经理其实都唔易做噶，佢哋都有好多即系同人有关嘅管理系需要有啲功夫嘅。咁呢个系叫做我哋公司，即系公司比较进取嘅方式啦。又或者经理真系。因为其实如果员工咧唔做唔到嘢咧，其实都系经理会受即系受苦 啊， 因为佢要交功课。 所以咪员工做唔到嘢，做经理变咗做瓜嚟。 系啦，冇错。咁啊，通常咧佢哋就会走嚟求救啦，走嚟揾我哋求救。啊，边个唔得，做唔到，做极都做唔到，口头警告过好多次。 调 department。 咁我嗱，你喺我哋立场咧，我哋绝对唔会调一个。咁我点同人哋讲佢？人哋唔要佢，我送俾你。咁我哋就唔可以咁样做嘅，梗系唔得啦。我哋系唔可以嘅。我哋就一定要个经理咧，好惨啊！个经理面对搞掂翻个同事嘅表现先。咁通常有几样要去做嘅。我哋有两个大个方面。第一，系唔系个能力问题？第二系咪佢个态度问题？能力咧就有好多嘢去做。通常我哋就会先系咪有啲同事佢需要多啲嘅叫做training 啊，或者唔识要教下佢啊，要俾多啲培训佢啊，咁啊令到佢做到啦。咁如果同佢嗰个嘅态度有关咧？咁真係要傾好多偈，或者呢去到嗱，講真出嚟即係咁大個人呢，我哋係要改變一樣態度其實好難嘅。我哋通常去到呢啲咁嘅位呢，除咗經理啦，或者我哋 HR 會同個同事傾下偈，勸戒下佢，又或者之前我講過俾返即係意見佢嘅時候，你咁嘅態度做嘢其實為公司為個人為團隊帶來咩嘅影響呢？其實嗰個影響係咁㗎喎。如果你轉一轉個方式，我唔係話要你改變，不過你轉一轉用呢一種方式會唔會令到成件事會好咗咧？ 有冇用嘅？即系当去到 HR 嘅时候，你哋嘅同事去到真系有用噶。 通常 我以为啲人都系即系我系咁噶啦，咁样你一系炒我。 首先咧就唔好滥用 HR， 通常出到我哋 HR 咧都总会有少少有少少威吓性嘅。咁通常见到我哋咧就知道好啦，上咗 HR， 通常员工都唔中意佢哋嘅，即系佢哋。被帶咗上去 HR 度，因為帶咗上 HR 度咧，就即係證明開咗 file 啦。 係啦，即係好似以前讀書去咗訓導主 任。係啦，冇錯，即係佢哋見到我啊，我其實我平時好 friendly 咁啊，某啲情況見到我咧就知道，唉，都係即係有問題㗎啦，有大事發生㗎啦。咁但係通常我哋都會話唔係，我哋真係好想幫你嘅，因為如果平時我哋當經理同你溝通得唔係咁清楚，或者口頭上係咪講啲嘢唔係咁清楚嘅時候，我哋唔可以永久都係用呢種方法㗎嘛。如果唔 work 嘅時候，咁我哋就通常就會有叫做即係成日都話開 PIP 啊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 就一個叫做表現改善計劃。咁係一個比較有系統啲嘅方法去幫同事去改進。咁通常我哋都俾時間就大概三個月到啦。咁我哋要其實經理都要花好多功夫嘅，因為佢要寫得好清楚。究竟嚟緊呢三個月我點樣全力配合去幫你做翻好成績？ 哇！ 咁啊要講翻 用心良苦嘅， 好辛苦噶。通常咧經理其實就好唔想面對呢一樣嘢，但我哋通常都要佢哋去做，因為佢哋都要學點樣去幫個同事，點樣去列清楚有啲咩地方做唔到，做得唔夠好。所有嘅嘢係可以計到，可以量化嘅，最好就可以量化到。係咪佢交嘅功課唔準時，或者通常遲幾耐，又或者佢哋成日講話成日打錯字、寫錯嘢，嗰個我哋講 accuracy 夠唔夠高，寫得好清楚，真係量化嘅。咁因為咧，你如果之前嘅溝通唔夠清楚，我哋唯有要量化佢，同事先會明白究竟個 gap 爭幾遠， 要俾個分佢。 係啦，冇錯啦。咁每一個經理咧做完之後咧，咁先同同事，通常會有 HR 在場嘅，因為 要確保嗰個溝通係順利或者係清晰，我哋會做一個中間人去講翻啊，究竟呢樣嘢係咩嚟㗎？我哋唔係想特登開嚟炒你啊，或者鋪路炒你，我哋真係唔想，但係都要揾個方法去幫佢做得好啲嘅。咁、啊，真係要講啦。列清楚，由經理開始講，列清楚有咁嘅要求，我哋發現個你同你嗰、那個我哋嘅工作內容上面會有差距，我哋爭緊呢啲嘢。咁啊嚟緊咧，我就想見到你咁多嘅進步。可能下個月明明你平時錯開十個字嘅，下個月錯五個字好啦、 嗯。 慢慢幫佢去改善。我哋預期希望去到第三個月。由十個字變到錯兩個字，嗱咁人有錯冇問題嘅，但係真係去到我哋嘅合理嗰個要求為止。咁但係都會提醒，做完三個月之後又唔可以去到第四個月又翻翻轉頭去翻十個錯十個字嘅喎。咁呢個係希望能夠幫助，即係個習慣，等同事去改一改，即係調整佢嘅心態，佢做嘢嘅方法。咁等慢慢等佢可以長久去做翻工作嘅要求。咁但係當然啦，一開得呢啲咁嘅叫做計劃咧。有效果嘅，咁當然做得好可以繼續做啦。咁做得唔好，我哋都會講得好清楚，就係三個月我哋都有底線嘅，我哋有時間表嘅。咁、如果三個月咧都真係做唔到，我哋只會相信就係好啦，咁用心良苦地幫完你都做唔到，咁我哋相信你唔適合呢個工作崗位做嘢。咁、我哋通常都會會主動叫下佢，不如你試下內部調職啦。當然我哋未必會 recommend， 但係視乎佢揾啲咩位，可能佢自己降職，做一啲佢做到嘅嘢。又或者如果真係冇內部調職機會咧，咁就真係唔好意思啦，我哋。就可能真系冇一个合适嘅工作岗位俾佢。 嗯，难唔难咧？即系会唔会多好多呢啲咁嘅情况都要认真处理？其实 多噶，因为我哋都真系好想帮到个同事。 最常接触到嘅系啲人即系能力做得唔好啊，定还是其实系心态问题？ 其实两样嘢都有嘅。咁能力，尤其呢个公司，其实当一间公司而家个公司好多嘅改变嘅，咁喺嗰个工种有机会转嘅时候，其实同事都要好与时并进去改变佢哋做嘢嗰个方式，嗰、那个模式。 系啊，即系好似电台咁样。 系啦， 以前系用戒刀剪带噶嘛，而家都用电脑啦。 系啦，咁变咗你唔可以再用翻以前个步伐去做，因为我哋希望用一啲即系更加聪明嘅方法去再做更多嘅嘢，去可以适应翻即系公司嘅要求或者而家市场上嗰个要求。咁、如果同事一成不變用翻去五年前或者十年前做嗰個方式，其實已經係要被淘汰噶啦。咁、我哋所以如果一路都冇人同佢講嘅時候，希望用嗰個計劃令到佢叫做全力啲一個雞精式嘅上堂，係幫佢補翻。咁呢個就可以幫到嘅。咁、態度喺我哋嘅經驗咧，其實態度咧係比較難啲嘅，因為好多時同事嗰個態度唔好話惡唔惡劣，但係可能佢有啲原則上嘅問題，佢未必同公司去接軌到，或者可以去同步到咧。咁其實呢啲位如果係佢哋夾硬嚟，真係叫做夾硬嚟咧，其實係最後都係行唔到落去嘅。咁喺呢啲嘅問題上咧，其實好難嘅，因為你冇得量化一個人嘅態度啊，有幾同步啊。咁我哋就希望佢嘅態度可唔可以令到佢嘅行為，叫做都跟翻，即係同我哋公司嘅指引係一樣嘅咧。咁呢啲我哋通常去到呢啲位咧，會用好多嘅。背后用好多嘅计，同佢倾好多嘅计。通常咧，我哋都会系令到佢，一系佢自己会反省啦。但系通常谂唔通嘅话咧，佢哋都会系好多时啊。我哋嘅经验咧，同事会自己辞职嘅。 哦，以你嘅经验啦，或者接过咁多个 case 咧，态度有问题嘅，通常都系后生一辈啊，定还是系年长一辈？ 两样都有啊，两样唔同问题唔同嘅。譬如后生嗰一辈咧，佢哋好多时都有好多主见啊。又或者好多嘅问号，佢唔明，又或者觉得旧时即系有经验嗰一辈咧唔 work， 佢哋有佢哋嘅谂法，又或者佢哋好中意 challenge。比較自我中心，我哋見到年輕嘅一輩，佢哋唔會聽，即未必會聽而經理講嘅一套， 所以啲後生嘅如果聽到 Vince 呢啲就即係要諗一諗啦。啊，我又冇咧咁樣， 係啦， 警惕下， 冇錯啦。咁但係好有年資嘅一輩咧，亦都有佢嘅態度嘅，就係佢亦都有佢自己一套， 就係我食鹽多過你食米。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通常我哋夾住喺中間，我哋要首先要了解唔同嘅年代嘅人，佢哋諗或者佢出發點係點樣去諗咧？所以我哋會首先要尊重啦，因為我哋即係嗰一輩 唔係就係個人，唔好即係個人化成個問題，而係嗰一輩或者嗰個年代嘅人係普遍都有咁嘅諗法。咁、我哋通常就會先即係都會希望個經理啦，先了解呢一個嘅分別先，即係我哋希望包容啲，知道佢哋咁樣諗。大家係咪可以退一步去從佢哋嘅出發點去諗下？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啲嘢佢哋個佢，我哋會尊重佢哋嘅諗法嘅。但係最後如果佢哋唔配合而改變佢哋嘅行為咧，咁我哋就真係冇辦法㗎啦。 哦，咁所以無論年輕嘅定還是年長嘅、都要留意翻啦。頭先 Vincent 所講嘅問題。会唔会自己都已经出现咗喺我自己身上边冇遗意咧？咁、remind 下自己啦吓吓。咁啊，朝头早唔该晒 Vincent 同我哋讲咗咁多啊吓。咁啊，大家塞咗钱落袋之后咧，咁啊知道点样可以喺工作上面做得更加好啦。唔该晒，拜拜， 拜拜。 放你的 月嘅一首作品《用心良苦》。老板有阵时喺老板角度咧，即系对住员工好多说话或者好多用心都系良苦嘅。我哋试下用一个打工仔嘅角度，宽宏啲去到睇一睇佢哋啦吓。先听听龙虎榜嘅精选，转头晨光第一线留翻香港电台第二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二段，一世缘一晚缘，那边好怎么计算？起铺草小心处起。 今年 J 冯允谦在中文歌曲龙虎榜得到很好的成绩，今次这首全新的歌曲继续找来有 Y 文和他填词，周石汉监制，歌曲寻找白金汉是承接着上一首歌 Full Moon Party 的 MV 故事， 假使找遍没有宫殿， 饰演男主角的 J 更加为爱情追到去俄罗斯，全新歌曲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冯允谦寻找白金汉， 海角没有宫殿，白金汉都会在这边，嬉戏原心野远，要找他总不太远，结束的远歌言可以未完，能做多一句亦好，永远相遇。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明日早上天气较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房屋委员会全力支持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以台一众主持合力炮制公屋快活人广播剧。 丟空單位或者超過3個月非經常持續居住單位是嚴重違反租約條款的。 房屋署除了會透過執行日常的租約管制，亦都會透過抽查以防止公屋被濫用的。 重溫公屋快活人廣播劇，請登入 RTHK 天 Power 的特備網頁。 政府推出的自願醫保計劃為醫療保險產品訂立標準的保障範圍， 获计划认可的产品除了保证续保到100岁，更不设终身保障限额，还可以申请扣税添。 市民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参与计划，在市场上安心选择。 自愿医保计划有规范，安心拣。上 vhis.gov.hk 了解一下啦。 今日成， 萨达姆侯赛因、 佛朗哥、 墨索里尼， 从古至今，独裁统治者比比皆是。虽然佢哋各有千秋，但其实佢哋惯用嘅统治手段如出一辙。建立独裁政权，要有咩智胜方程式呢？一连六集《独裁者攻略》，同你剖析6位嚟自不同国家嘅独裁者，揭露佢哋玩弄权力游戏嘅秘技。《独裁者攻略》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首播。 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时间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各位听众早晨，早晨啊，欧，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真系朝头早饮啖热咖啡定一定经先啦、啊。 哇，今日朝头早即系除咗定经之外，仲饮多啖热嘢好啲喎。 系啊， 都冻冻地嘅今朝。 天气就冻啦， 系咯， 成日都 凉咗好多。 讲咗几日啦，话吹北风啊。哇！北風起啦，咁樣唔係秋風起咁。 北風起啊，真 係咁緊要啊！ 而家都話吹清勁北至東北風。 係啊，咁啊係時候咧，將屋企嗰啲叫做厚啲嘅衫咧攞翻出嚟，咁啊將嗰啲短衫啊、背心啊、短褲啊，可以暫時擺翻落去衣櫃先啦，應該都。唔会再有得着字、 哎， 除咗去旅行啦。即系如果你话喂唔系啊，去芭提雅玩几日啊，咁你嗰啲背心 都系可能隔两个星期又攞翻出嚟噶啦。而家咁嘅天气系咪？气候又反常。 十一月十九号啦， 十二月都会着短袖衫啦，香港人。 咁啊、嗯，希望 嗰件咁嘅外套好多时我哋防冷气嘅啫，即系即係 office 嗰啲啊，學校嗰啲啊，係啊，唔係出邊吹嗰啲。 希望所有嘢都恢復正常啦，無論係天氣以至香港嘅市面同埋路面啦。咁琴日朝頭早出由觀塘嗰度過一過海，都真係用咗個半鐘去香港仔。咁時間用多咗唔緊要，大家忍讓忍耐就得啦。不過都大家都係香港土生土長啦。想香港好啦，即系 冇人想香港差嘅， 所有嘢都尽快回复正常啦。呢个都应该系一个祝愿啦。希望呢个祝愿就系呢家十一月嘅一个普通愿望就得啦，唔使等到去咧圣诞愿望先要做呢个祝愿啦吓。咁、有啲朋友仔琴日倾开话，喂，圣诞节先搞得掂啦咁。我就喺度谂，唔好啦！圣诞节正所谓四个字咩啊，普天同庆， 早一日吓、啊、可以开心翻啊！早一日 咁希望 完咗件事， 即系圣诞节就真系大家真心可以哈哈笑啦，普天同庆，开开心咁样食大餐又好，买礼物又好，开 party 又好，我期待啊，期待嗰个真心开心嘅画面咯，咁所以希望各方通力啦，紧密合作啦。呢啲官场用语都攞晒出嚟，但系如果真系做得到就好啦。 有嘢就大家一齐努力探讨下啦， 即系多沟通啦， 多啲沟通啦。 系啊，咁真嘅，原来沟通系可以解决问题 的。我谂唔系话净系讲紧话成个香港沟通，我哋由小开始做起，如何由小开始做起咧？ 就系、是、我同你多啲沟通先啦。 我哋又多啲沟通啦，我哋自己同自己屋企人又多啲沟通啦，因为咧。去到呢啲咁嘅情況，其實唔係淨係香港㗎、即係可能係美國或者係其他嘅地方地區，佢哋可能屋企人咧都有持唔同嘅立場嘅。咁你有陣時啊睇嗰啲新聞，睇嗰啲外電嘅新聞咧，都會話啊，原來爸爸同個仔或者同媽媽，可能佢哋一家三口都會支持住唔同嘅理念嘅咁樣。咁有好多嘅空間俾屋企人討論啦，但係。討論真係唔緊要，大家又有唔同嘅諗法，又係唔緊要。 係， 但係大家傾 係，同埋即係大家了解下對方諗緊啲咩，呢個係緊要嘅。嗱，討論同辯論係好唔同嘅。辯論咧有正反兩方啦，有點數激到對方啦，有觀點啦，有辯題啦咁樣。咁但係討論咧。就是大家讲下， 真系倾下， 讲下，唔一定要一定压倒性，要激到对方 嘅，唔系一定要嗌到咧块面红晒咁样。 要有一个咧，要有一方咧就输啦，觉得挫败啦，跟住人哋嘅信念咧就跟咗你嘅信念嘅咁样。 都唔系啦，即系呢个世界要发展落去，我亦都相信一样嘢，系需要唔同嘅声音。即系令到大家可以互相提醒、互相警醒，系啦，咁令到咧就即系个世界可以去得更加好。其实呢段时间我亦都有啲嘅朋友又话吓、可能同屋企人个关系又变得麻麻地啊，咁样系咪先？咁我自己觉得其实冇嘢紧要得过屋企人嘅， 系 咪先？咁样嘢由屋企人开始啊，开始倾下啦。咁你发觉同屋企人都倾到，同朋友又倾到咯，同其他人又越嚟越倾到，咁咪大家都倾到计咯。 都系嗰三句用语啦，咁咪沟通啦，通力合作啦，系啊，互谅互让啦， 系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七点十二分嘅时间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有 Didi， 早晨啊 Didi， 早晨。咁啊，今日嘅交通系咪比琴日好啦？已经 系暂时先吓，暂时咧就比琴日好啲嘅。咁都系咁啦，港铁咧就西铁线同埋东铁线啦，红磡、尖东同埋大学站咧系暂停啦，荃湾线嘅尖沙咀站、观塘线嘅黄埔站咧都系暂时关闭噶。咁头先讲咗几个站啦，再讲一次啊，西铁线同埋东铁线嘅红磡、尖东同埋大学站、荃湾线嘅尖沙咀站、观塘线嘅黄埔站咧都系暂时关闭噶。咁另外轻铁咧七五一 P 线咧就会由706线替代，咁761 P、751、614同埋614 P 线都要改道行驶啦。咁其他轻铁嘅路线维持不变噶。咁所有轻铁嘅车量咧都不会经翠湖啦同埋友爱站。咁另外港铁除咗机场快线同埋港铁咁多条线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都系暂定先啦吓。港铁话到晚上十一点钟结束噶。咁另外咧由朝头早嘅七点钟即系过咗啦，照到朝头早嘅十点钟啊，运输署咧就安排咗四条嘅土瓜湾去九龙西区嘅临时嘅免费接驳巴士啦，去翻港铁站嘅，包括有四条线嘅，大家听住啊，土瓜湾区朋友 ，A 线码头角道近住欣明花园去九龙湾港铁站 ，B 线码头角道都系欣明花园至到何文田港铁站 ，C 线码头角道嘅近住天光道啦，至到九龙湾港铁站啦，同埋仲有一条啦 ，D 线土瓜湾道近住益丰大厦咧，至到何文田港铁站噶，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另外咧就收到嘅最新消息哦，因为头先运输署咧，我哋唔好明白啦，问明白咧就系土瓜湾线，因为佢写往啊，我哋就以为净系得土瓜湾去九龙西啱唔啱？咁、原来依一个免费接驳巴士咧。而家係肯定咗係來回啦，即係話係啦，即係話地去翻港鐵站又有啦，港鐵站去翻土瓜灣嗰邊都有嘅，係來回嘅。 我想問多一樣嘢，紅隧係咪今日都仲係封閉㗎？ 啊，係啊，係好多係 啊，我再 check check 嗰啲路面先啊，係 呢、 這 個 係 都緊要，因為琴日小弟咧就喺觀塘區去香港仔咧，咁已經冇行繞道啦，因為繞道已經超塞啦， 係啊， 跟住咧行觀塘道咧，觀塘道又超塞啦，原來有一條新路咧就要扮翻上去清水灣度斜翻落去。即係嗰啲觀塘警署嗰個位轉翻出嚟可能會好啲，咁呢啲都係路面嘅情況， 路面稍後我哋再補充翻。係 再加上如果紅隧都仲係封閉咧，啲車又走曬去行東隧，始終西隧又太貴啦，個個司機都覺得咁啊，唔知西隧有冇機會減價咧？真係。喺呢啲 呢個大家都希望嘅 突發嘅情況底下， 即係正常香港人都會覺得喂唔好咁貴啦咁樣， 係咪？琴日嗰個叫做擠塞嘅環境咧，好大一個情數就係斷咗一條隧道啦。跟住就依靠嗰兩條，但係真係都唔係好搞得掂。個半鐘啊！琴日去咗香港仔，真係 哇，好誇張啊！ 同埋 中隧同西隧簡直飽和到不得了。 係啊，平時可能一個鐘 你講嘅問題都緊要啊！你等我一陣啊，我過去睇下先。 好啊，唔該啲。 再轉頭話俾你。 得，咁我轉頭等 Didi 翻嚟啊。咁而家呢個時候就 講下天氣先。 聽下唔係 Didi 啦，聽下 係講下天氣。 B 姐 啊 ，B 姐，哎呀， 成日彭爷帮 B 姐安咗个名， 系啊，我唔敢叫 B 姐，人哋隔篱台都有个 B 姐，我 系啦 ，B 姐，喂，早晨啊 ，B 姐， 好，心你哋就唔好混淆视听啦，阵间人哋以为听错台啊， 唔会，咪 B 姐咯，我哋系咪？ 唔紧要，你 叫翻 Barbie 咪好咯， 系啊，都系一句啫，一句啫，系啦，点啊， 你就一句，哎呀，嗱，咁啊，讲下天气啦，今日咧其实都几舒服嘅，因为咧，天晴啦，咁我自己今朝咧。就擺曬烏龍嘅，因為咧我開咗窗瞓覺啊，琴晚，咁我就諗啊，做乜我開到個冷氣個風口對正自己咁凍嘅？咁啊，原來純粹係因為咧，即係個窗口嗰啲風咧，呼呼聲吹入嚟，咁啊，所以咧就好凍啊，覺得咁啊，今朝早咧真係涼咗好多啊！頭先聽你哋講都話涼咗好幾度噶嘛，咁咧真係。體感咧係啱嘅，係真係覺得咧係寒嘅，尤其是咧，因為本身咧你知咧，往日咧朝頭早涼咧，去到中午咧都係覺得熱嘅嘛， 係。 咁但係咧今日咧朝頭早係覺得凍嘅， 係。 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未出門口嗰啲咧，就記得著多一件外套啦， 加件頸巾仔喎、或者披肩，係 啦，即係遮實啲自己啦，保暖啦， 唔好凍親個條頸啊嘛，唔好凍親喉嚨啊，成日都話。 係啊係啊，同埋、我相信咧。長袖衫真係要出動啦，因為之前咧涼爽嗰幾日咧，都仲有啲朋友好壯咧，都係著短袖噶嘛，甚至乎我見我女士係有一條嘅披肩，但係入邊嗰件係吊帶或者係背心咁啦。咁、我相信咧，今日真係著翻條長袖衫咧，會比較暖啲啦。 好啦，咁你都快啲翻嚟一齊做節目啦，記住唔好吹親啊！唔該曬 Barbie， 唔該曬。咁交通方面啊 ，Didi 又翻咗入嚟啦。 啊，好緊要，因為頭先我問嘅問題咧，大家係 紅隧方面啊嘛， 係 嘛？ 係啦，唔係紅隧，其實九龍有啲地方仲係封嘅，咁 update 到今朝早嘅5:48，我哋揾到運輸署嘅。好 ，OK， 咁我講俾大家聽啦。 好啊， 喺九龍咧，但係惠里道、公主道同埋西九龍走廊咧，都不能夠轉去加士居道啦。渡船街佐敦道不能夠轉入去加士居道天橋，康莊道來回方向封咗，紅隧啊海底隧道嘅來回方向仍然封閉㗎。紅隧嘅海底隧道來回方向仍然封閉㗎。 嗯， 七鹹道南暢運道同柯士甸道交界啦，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同埋渡船街，加士居道近住伊利莎白醫院來回方向啦，七鹹道北近住模糊街嘅油麻地方向，模糊街介乎七咸道北同埋基利士南路啦，东九龙走廊同埋启德隧道嘅观塘方向，东九龙走廊嘅尖沙咀方向啦，弥敦道来回方向介乎亚皆老街同埋梳士巴利道啦，柯士甸道介乎弥敦道同七咸道南，七咸道南都要封闭噶，咁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啦，窝打老道介乎弥敦道同埋卫理道噶，咁以上嘅路段咧都系受阻啦，所以暂时咧都系需要封闭嘅。 系，唔该晒啲。九龙方面的交通可能都比较上多挤塞多封路，大家留意住啦，系嘛？ 嗯，听得我即系听，可能就咁样听一次，听得唔清楚咧，想运输署嘅网页都睇得好清楚嘅，大家可以。 明白晒，唔该晒 Didi。咁啊，再睇埋呢个详尽嘅天气方面啦，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上天气清凉噶，日间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4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咧干燥，明日早上天气都系较凉噶。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7%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 系红隧塞咗咧，边度都去唔到噶啦，嗰、那个系命脉嚟嘅， 都仲去到嘅，不过真系有排塞咯。系啦，东隧同西隧。 咁所以驾驶人士就守法忍让啦，多啲耐性啦。咁啊，既然揸车唔得，搭飞机啦。 去边度啊？我哋 讲下多伦多买楼嘅一啲体验啦。啊，一齐又听一下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大学啊，继续咧睇楼 O to O， 揾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啊，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记得咧上个星期啊就讲呢个温哥华楼啦，咁啊讲完温哥华咧都话喂讲下多伦多咁啊，我咧就之前去探屋企人咧就飞咗过去多伦多啦，咁啊你知华人嘅社会咧讲嚟讲去咧都系饮茶啦同埋买楼嘅，系啦，咁啊饮茶。方面我就实证啦，因为当地啲茶楼啲質素真系好高啊，即系有某两三间真系高过香港添。我够胆讲，佢点心嘅質素成日话咧，即系有即系90年代啊移民潮嘅时候咧，好多香港劲嗰啲点心师傅移民咗去加拿大咧，系真噶。因为你食佢嗰啲点心咧，真系好坚，好似食翻我哋僆仔嗰啲咧，即系嗰啲味道啊。反而依家好多时喺香港饮茶咧，啲虾饺烧卖咧都系叫工厂式制造啦。人哋教嚟嘅咁样，食唔到嗰个味道啊，咁啊呢个就可以留意翻啦。咁啊讲翻楼方面啊，咁啊上个礼拜咧讲咗啲温哥华楼啦，咁啊 Joyce 咧都讲咗好多需要注意嘅嘢。咁啊反而咧，我见多伦多咧就多啲楼花，咁但系咧佢哋啲楼花咧都几夸张下，喐啲咧都5年之后啊，6年之后先落成。其实作为一啲投资者啦。系咪都觉得其实咁长远嘅楼花都比较几高风险？因为大家都知道，譬如喺香港为例啦，买楼咁个楼花期通常都系3-4年嘅啫。咁你除非有啲个别有啲楼盘即系奇怪啲啦，即系长期楼花要等成7年啊，等6年先收到楼。其实发展商都成啊，佢都唔想咁耐先交到楼俾你，佢都想快快脆啊吓咁样。咁所以呢、這个情况点去比对咧？关于楼花方面嘅情况啦、 其实咧系啦，多伦多咧点解会多楼花咧？其实近年咧亦都好多人咧就投资多伦多啊。咁咧尤其是我哋香港人啦，咁啊其实咧你话温哥华多伦多咧，我相信应该多伦多咧，即系你坐埋一围台咁样咧，有7-8个啊，都会喺嗰边翻嚟嘅。即系如果全部都加拿大嘅，咁因为嗰阵时多伦多咧就系一个即系移民啊，即系个热点啦。咁变相咧，而家咧佢哋就为咗适应成个市场啦，咁啊好多人翻入去投资咧，佢哋做咗好多嘅楼花，好多嘅地咧，我见到咧系80年代买啊，90年代买啊，开始咧相继咧推出嚟咯。咁啊，点解咧？点解以前唔推咧？咁你当然啦，冇人买或者嗰笪地嗰、那个即系。 售价唔理想嘅，发展商好醒噶嘛，我平价买翻嚟，使乜咁快卖出去啊？咁所以而家咧就陆续咧，即系好多期数啊，甚至乎咧好长期嘅楼花，咁就推出。咁咧好啦，咁啊有冇风险咧？当然有啦，吓，即系五六年，唔好话五六年啦，五六个月我哋都唔知道之后个市况系点样啦。 系啊， 咁啊，所以咧，如果你话五六年嘅楼花咧，大家就要小心啦，因为咧好肯定咧就系发展商咧系攞你得呢笔资金出嚟啦，去兴建呢啲物业啦。咁你话当中有冇即系一啲经济啊或者环境啊因素嘅风险咧？绝对有嘅，成个环球大市其实每日都变紧啦。咁所以咧，如果真系买咧，我又建议揾啲咧极度有实力嘅发展商，系啦。咁同埋咧，亦都咧即系买一啲咧较为短期，因为咧。咁長期樓花，即係話可能佢連個打裝啊，或者起個框啊，都冇錢都要問，即係啲客户攞。咁我覺得唔應該咯，即係實力咁雄厚嘅發展商。咁其實起到一兩年咧，佢起咗大部分啦。咁其實爛極都有個譜嘅，冇理由即係爭裝修唔裝埋封頂啊。咁同埋一啲信譽好，甚至乎啦，即係我哋其實咧香港有好多幾間大型發展商都喺多倫多咧起樓啊，買係 開始嚟啦。成哥，成哥又出手啊， 入去噶啦， 出手啦嗱， 喺丹餐嗰度係啊。咁所以咧又出手啫，只不過咁呢啲咧就可信度高嘅啊。咁同埋我哋香港人熟悉啊嘛，即係佢喺香港究竟係咪仍然繼續發展啊，定話經濟有問題啊？甚至乎喂佢香港都捐地啦，喺嗰邊點會攬你尾啊？咁所以呢啲咧就我覺得穩陣啲，因為始終咧我哋越洋去買物業咧，千祈唔好就咁樣睇外觀啊，因為去到嗰邊咧就唔係睇佢有幾靚，係睇下能唔能夠收到尾啊。因為一收唔到尾咧，咁你就係即係 nothing 啦，冇啊，冇咗啊，冇曬啊。咁所以咧，同埋而且咧，買嗰邊咧，只不過係一個分散投資啦。如果即係大家係諗住咧，哇，諗住有倍數上咧，咁就唔好選擇加拿大啦，因為佢哋嗰個環境其實唔係我哋香港咁樣嘅。咁你話雖則好多人啫，其實都仲有好多地啊，我見到即係要。即係去發掘咧，其實是但攞幾笪咧都可以起好多棟嘅物業。咁嗰個咧，你純粹係叫做你分散投資買多一個物業，我嚟收租保值咁嘅啫。咁所以有啲學生問我話：，哇，會唔會爆升幾倍啊？好似香港 冇可能啦。 佢絕對唔係香港咁嘅環境。我淨係都係咁講啦，即係問我大部分學生，我話你會唔會去移民加拿大？就算有 passport 嗰啲都話我係唔會走噶， 唔會走住咯，至少睇定啲先咯。 系啦，我会留喺香港噶，去嗰边真系捱不到啊！ 系啊， 所以就long term 系分散投资咯，嗰个谂法系。 系啊，我都好认同阿 Joyce 讲分散投资呢四个字嘅。咁始终你就当香港系一架超级跑车啦，即系香港嘅楼价就系超级跑车。你突然间坐翻一架日本车咧，你觉得点都唔会够你架超级跑车快嘅，一比优嗰下你就知道。咁我估呢个比喻都亦都系好真实咁样反映紧香港楼市啦。你过往见过两三个月个社会事件不断咁样发酵咁样，无论你企边边都好啦，咁你都估唔到，喂个楼价仲企得稳，仲要升添， 真系。 咁你就 冇佢扶啊！ 见到个新盘市场直情又再排翻队，即系嗰边咧就喺度嗌紧口号，呢边咧就睇楼买盘。啊！香港真係一個好奇妙嘅地方嚟， 即係多元化啊嘛， 好多元化， 係啊！你以為佢嗰邊諗緊啦，應該係嘛？咁嗰邊又唔係喎，你有你即係咁樣做，我有我去投資， 係啊係啊，咁最後講埋呢一個啦，都係一個自己睇喺多倫多嘅一個小體驗嚟嘅。啊，幾好嘅一樣嘢咧，就係因為都係親戚買咗個 condo 啊，咁啊入夥啦，咁啊入去睇啦。喂，佢嗰個泳池同埋做主唔使俾錢，我覺得呢個。系我觉得系最好噶，最福利，因为你其实 suppose 应该真系咁啊，你俾咗呢个管理费啦，即系带个朋友咁样啦，访客咁样啦，个访客要成40蚊以至60蚊游一次水咁样，咁你就觉得哇，其实都真系你谂唔到点解系咁咯，香港嘅情况啊，但人哋加拿大真系收咗钱咁佢就 好俾你系嘛？ 唔系咁嗰个 service fee 嚟噶嘛，即系佢收咗服务费，咩系服务费？佢有啲条款提供噶嘛，咁香港咧就俾咗管理费，佢真系。 淨係俾管理，即係你下面有係有個保安哥哥幫你開下門咁大把嘅啫，其他嘢都係國家自掃門前雪嘅。咁我就覺得啊，呢、這個同我自己買樓或者個理念有啲唔同，當然啦。即係你話香港仲有冇啲舊式屋苑係一個冧心管理費包完，跟住我游水都唔使錢係有嘅，不過真係一啲舊式嘅老牌屋苑咯。 係啊。而家全部都系要即系再额外收费啊，咁亦都有啲五星级服务啊，咁冇办法，香港即系都人手上面啦吓，即系比较紧绌啊，同埋即系比较贵啲啊。即系其实如果你有翻个即系加拿大咧，最近你都见到啦，其实个物价指数咧唔系我哋想象中咁高，系、啦。以前咧十几廿年前咧真系嘅，哇食个叉烧饭咧几十蚊、啊，以前啊八十年代啊，咁啊今日咧就算咧吓、我哋落到去一啲啊，即系譬如深水埗啦，一个叉烧饭。到五十几六十，咁、所以你一翻到加拿大，哇！点解加拿大仲有四廿蚊饭食嘅？真系有噶、有啲小店嗰啲叫做两送饭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啊？两三送饭仲兴噶，欧洲都兴嘅，咁咧嗰啲都系几十蚊一盒嘅啫。咁、所以咧，你会发觉咧、加拿大指数原来又唔系比香港咁高嘅。香港其实、即系我即系行匀咁多个国家咧，香港其实消费都真系高噶，即系食啊或者用啊住啊更加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真系。是长期想住是退休的状态啊，咁其实喺嗰边生活都唔错嘅，真系。 咁所以咧，收音机旁边你咧就谂谂佢啦，系啊，或者唔谂当听下上咗一堂，我都觉得系 O K 嘅。咁啊，下个星期咧就转睇翻咧啲本地楼咯，又系啊，因为飞得远咗，又系时候聚焦翻，系啦、我哋本地楼啊，无论新盘以至咧二手市场都要讲下啦，究竟个情况实情系点啦，好嘛？唔该晒，咁啊，今个早上咧继续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该晒 Joyce，thank you， 拜拜。 晨光大学， 我系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嘅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系啦，朝早嘅7:29啊，每逢咧即系去到天气突然之间啊凉咗啊低咗几度嘅时候啊，又或者系乌云密布嘅时候咧，我觉得听下呢只歌仔咧都几好啊，即系有一种咧即系太阳出来了或者期盼住太阳出嚟嘅感觉，咁啊感觉咧都会积极翻开心翻啊。咁啊天气方面系咁嘅，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上咧天气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咧大概24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啊，所以都凉凉地。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啲风北得嚟，仲要系啲强添啊，所以都凉得几犀利啊！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嘅。明日早上天气都系较凉，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呢、这个时候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同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昨晚进入理工大学校园同示威者对话，游说他们离场。凌晨时分，曾玉成分批陪同部分示威者步出校园，到防暴警察防线。他说一共陪同近100人安全离开，超过一半是18岁以下。又说离开的人将会被警方拘捕，但并非等同是认罪或者投降。其中18岁以上的人士即时被拘捕，18岁以下人士被警方记低资料之后可以回家。至于是不是被检控，他说视乎是不是有足够证据。曾玉成又说有同事和警方联络，警方拒绝他们提出不再追究示威者的要求，但就说只要留守者放低武器，愿意和他们安全离开校园，而警方未有提及示威者退场时限。凌晨近5:00，理大校园连接 Z 座的天桥有杂物起火。 现场火势猛烈，浓烟密布，火警钟响起。现场消息指出，有留守的示威者曾经尝试用灭火筒扑灭火种，但是不成功。桥上自动洒水系统其后开启，将火救熄。港铁表示，除了机场快线之外，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今日的服务时间将会在晚上11点结束。黄埔站、尖沙咀站、尖东站、红磡站、大学站今日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亦都会暂时关闭。美国商务部发出延期许可，将会针对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的禁令再推迟90日执行，容许美国公司继续与华为有业务往来。报道说，美国政府最初计划只是再推迟两星期执行禁令，后来遇到行政问题，最后决定再推迟90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听朝早天气较凉。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铁消息啊。咁西铁线同埋东铁线啦，红磡、尖东同埋大学站、荃湾线、尖沙咀站、观塘线、黄埔站咧都系暂时关闭噶。咁另外轻铁嘅751P 线啦，会由706线替代，761P、751、614同埋614P 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其他嘅轻铁路线维持不变啦，所有轻铁嘅车辆咧都不能够经翠湖啦同埋友爱站。咁另外由朝头早，即系由而家至到早上嘅十点钟。运输署咧就安排咗咧4条嘅免费接驳巴士啦，由土瓜湾去到九龙西区噶，咁有4条线嘅 A 线码头角道近住欣荣花园至到九龙湾港铁站 ，B 线码头角道近欣荣花园至何文田港铁站 ，C 线码头围道近天光道至到九龙湾港铁站啦 ，D 线土瓜湾道近住益丰大厦。至到何文田港铁站噶，咁呢四条嘅免费接驳巴士线咧，就系舒缓翻土瓜湾区咧去翻九龙西啊咁样，咁来往方向咧都系有免费嘅接驳巴士，至到早上嘅十点钟。咁九龙区嘅封路咧，继续提大家啦，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都不能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啦，康庄道来回方向、红隧嘅来回方向。都是封了的，七行道南、畅运道和柯士甸道的交界，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和渡船街，加士居道近伊利沙伯医院来回方向，七行道北近模糊街的油麻地方向，模糊街介乎七行道北和基利士南道，东九龙走廊和启德隧道观塘方向，东九龙走廊尖沙咀方向，弥敦道来回方向介乎亚街路街和梳士巴利道，柯士甸道介乎弥敦道和七行道南，七行道南都封了，而弥敦道和梳士巴利道的交界，窝打老道介乎弥敦道和卫理道的交界，各位可以上运输署网页看看自己一经走那条路会不会有封道。这么多条隧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开始挤塞，九龙入口开始挤塞，而且车龙开始很长了，排到去观塘绕道近着丽港城，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着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梳士巴利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弥敦道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香格里拉酒店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骏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何度失ったって取り返してみせるよ。 伊藤智彦全新电影作品 Hello World 主题歌曲由日本的组合胡子男乐团新作品 Yesterday 担当，乐团成员都说希望透过今次自己的音乐和电影发出同一个讯息，就是人的心一定要坚定坚强，透过昨天的教训令人可以得以成长。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胡子男乐团 Yesterday。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胡子南乐团 Yesterda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七点半至晚上十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翻到嚟七点半钟之后，晨光第一线有国际新视野。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今个早上咧，讲一个比较乐观啦，同埋积极啲嘅故事俾大家听下吓，咁啊，朝头早可以鼓励下大家啦。咁啊，常言道咧，赚完啲钱翻嚟咧，你会点去用呢？咁有啲朋友就话：，哇！如果一中咗六合彩啊，嗰啲彩票嗰啲咧，就环游世界啦咁样。咁啊，有啲咧就话中咗彩票咧，就买大屋啦咁样。咁原来咧，钱咧只系工具嚟嘅啫。咁有啲朋友话：，喂，你嘅梦想系咩啊？我嘅梦想系赚大钱。咁啊，赚大钱又唔系一个梦想嚟嘅。 赚咗钱咁又点咧？ 系啦，环游世界就系一啲梦想啦、 啊， 或者住大屋，或者住豪宅，搬上去山顶住。咁呢啲真系一啲梦想，实际少少啊吓。咁啊，钱可以用嚟周济穷人啦，可以爱嚟环游世界咧。今日讲呢一个咧环游世界嘅故事啊，一个咧同屋企人咧旅居南非嘅英国男人咧，咁啊原先咧系一个股票交易员嚟嘅，咁啊做咗九年啦，每日咧都过住咧朝九晚五嘅营营役役嘅生活啦。数年之前咧，佢顿悟啦，佢觉醒啦，佢咧要真正咁样体验人生，咁啊毅然咧卖咗屋企，唔系卖咗屋企嘅老婆啊，卖咗屋企嘅家当，同妻子啦，同埋一对孩子咧展开咗环球之旅啊。期间咧，夫妇两人咧就靠住咧做短期工咧赚取旅费啊，同埋住宿费咧住呢个廉价旅馆咧。佢哋咧总共啊去咗亚洲啦，同埋南美咧13个国家啦，同埋48个城市前咧已经完成咗一年半嘅旅游体验咧，翻返去南非啊！哇，其实都几正啊！即系用年半嘅时间做一件咁嘅事。嗱，虽然你都话喂咁都未环游晒世界啦，咁佢唔同，佢边做工，即系喺当地边打工，跟住边 佢又好嘢 去叫做换取一啲旅费啦，咁样。可能佢哋系做下快餐店咁样嘅啫、即系原先佢可能哇 double degree 啊，又话咩读硕士啊，或者哇秒秒钟几百万上落，系咪先呢啲股票交易员？咁但系咧佢就愿意啊，即系叫做觉醒或者下凡啊，做一啲咧平时冇做过一啲工作咁样。咁其实呢啲体验我都觉得 啊，都幾好啊！唔知自己有冇機會試一試呢啲 working holiday 啊？ 你試一下不如。 冇啦，過咗嗰個年紀啦，已經啊，睇睇交通先啊，小白。 係啦，睇睇交通方面先啦。特別嘅交通消息，港鐵安排一條免費接駁巴士線，咁啊，正行走東鐵線大埔墟站至到西鐵線嘅錦上路站。用意咧就係舒緩東鐵線嘅壓力啊，咁啊留意住啦嚇。咁啊，港鐵安排一條免費嘅接駁巴士線，咁啊行走咧就係東鐵線嘅大埔墟站，去到咧就係西鐵線嘅錦上路站嘅，咁啊希望可以即係舒緩到啦，最好呢啲又多啲啦，唔使排都排咁耐。 希望有啲地方可以將個working holiday 咧。定到去四十岁嘅时候做就好啦，咁样 唔系噶，唔使一定 working holiday 噶嘛，你自己 咁 你自己做一个，你自己做一个噶嘛 holiday 咪得咯，咁你去揾翻嗰啲或者事先已经申请咗嘅可以 visa working visa 嘅地方， 系啊， 咁你咪可以顺利去到咯， 要咁咯，唔系啊， 加油啊！ 依家啲 working visa 嗰啲地方咧，全部都有年龄限制嘅，好多都。我想去嗰啲地方啦，當然係我揀咗有兩三個地方想體驗一下嘅，原先咁樣，但係都有一啲年齡限制咯。如果佢可以將個年齡限制放寬去，即係譬如佢講緊四十五歲咧，我就覺得幾好啦。即係四十五歲呢個年紀咧，應該就係咧啊啲錢即係。認真揾得啊，差唔多啦，七七八八啦， 好守緊咁樣。 係啦，又仲有少少年輕力壯。你話喂，如果去到上到去六七十歲，當然都係壯年啦，即係冇年齡歧視。但係你四十五歲，譬如叫你去澳洲摘下士多啤梨，咁你都仲有力做到呢一樣體力勞動啲嘅嘢啊嘛。我成日想。试下一啲工咧，系纯体力劳动嘅，即系由朝头早咧就系劳动摘嘢摘士多啤梨或者耕田咁样啦，农耕啲嘅嗰啲生活啦， 得嘅，其实真系得嘅， 系啊 系啊， 即系唔系体验啊，系实有啲咁嘅机会 嘅。其实你可以譬如 早啲退休系咪？ 就算而家 早啲赚晒啲钱， 就算而家都系你譬如请一个礼拜假咁样，纯粹当你放假，譬如有阵时放假你都即系飞咗咁样，咁啊请咗个礼拜假，然后揾一个咧纯粹净系体力劳动嘅工，咁啊有好多体验咯。 边度有？即系香港， 香港都有。 香港体力劳动 士多啤梨园，香港都有啦。如果就系讲士多啤梨， 系系、哦哦，即系可以试下做呢一类嘅嘢咧。你有冇试过做纯体力劳动？ 有，我有噶，我以前做过厨师噶嘛，你唔记得啦？ 唔系，即系我讲紧嗰啲真系要即系纯体力劳动，就即系你厨师都。唔需要搬搬台台， 要噶，要搬货噶。 我想做啲咧， 呢次 我想做啲咧，搬到自己可以，即系好似平时咧送水嗰啲哥哥咁样，送水啲辉哥咁样咧，好鬼大只噶。就系凭住，因为佢平时嘅工作咧已经劲多嘢要去搬咧，咁啊令到佢哇有嗰啲咩人鱼线啊，跟住咧哇又会即系唔使做 gym 啊，都大只嗰啲咧。 佢哋又辛苦嘅，佢哋 梗係辛苦啦。即係我講緊唔係話，喂你受唔受得㗎呢啲勞動？咁我抌開咗先。但係我有一個咁嘅念頭咯，就係想試下做呢一類純勞動嘅工作咯。幾有趣啊！我覺得純勞動嘅工作咧，因為咧個腦唔使諗咁多嘢。我試過做暑期工嘅時候，做過兩三個禮拜咧， 純勞動嘅工作咧，我話俾你聽啊。有陣時，當你一個人處於嗰個位嘅時候咧， 是 純勞動工作嘅人，我咁講啊，大家就會諗，我有啲乜嘢嘅嗱？你話即係可能會覺得啊，係咪即係真係體力咧？其實如果用腦去到做呢一份嘅工作咧，係可以令到自己 事半功倍， 唔使咁辛苦。 OK， 係咪？即係譬如搬運嘅角度啊，或者睇下有冇啲車可以幫到自己，唔使下下都即係上博搬嘅咁樣。係 啊，即係譬如係如果做餐飲業嘅，咁譬如我以前都做過一細個嘅時候，會諗我點樣可以喺呢個餐飲業嘅工作上邊，可以令到自己嘅工序更加快啊，更加做得妥善啊，而唔係淨係學咗一套咧點樣煮點樣去到烹調咁就算數，即係會不斷。自己喺度谂，哦，点样可以精益求精？点样可以做得好啲？点样可以做得快啲？因为咧，所有嘅工作都系嘅， 系 你做得快咗咧，剩翻嘅时间又系属于你自己。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都几有趣嘅。嗱，谂起都觉得开心，因为我细个做过一份工咧，系搬红馆嗰啲红色凳啊，系啦，夜晚黑深夜搬嘅。 我就系红馆翻工啊， 系啊，喺红馆翻工啊，跟住就系搬，即系譬如刘德华开完演唱会啦。咁你要將嗰啲紅色凳咧收翻入去佢一啲定點位嗰度嘅， 都喺紅館入面嘅。 係啊， 咁你收翻入去啦。咁可能聽日咧就係世界女排大獎賽啦。咁佢咪要 set 另一個場地咯。咁打完世界女排大獎賽咧，跟住又到鄭秀文演唱會咁亂笠啊。咁咪要將嗰啲紅色凳咧擺翻喺前邊咯。嗰啲紅色凳好貴噶，480蚊一張噶。 系啊， 即系张飞啊，张飞啊，咁所以都几有趣嘅。咁嗰阵时做咗三四个礼拜，觉得啊呢一类纯体力嘅工作咧，其实都几吸引。 嗯、 你唔好成日以为喂要动脑筋咁样先开心啊，未至于有阵时做下呢啲都几有趣啊。好啦，讲翻呢一个故事先吓。咁呢位南非嘅朋友仔咧，45岁嘅，叫做咧。巴爾代奧啊，咁啊巴爾代奧咧就覺得喂，即係點解人生咧嘅生活就係得炒炒賣賣啊、股票啊咁樣啊，日日睇住個價位上上落落啊咁樣，佢又想改變一下自己嘅生活啦、啊。再加上得知一啲好好嘅朋友咧，就突然間有 cancer 啊，都係呢啲故事啊嚇。咁覺得人生苦短啦、啊。咁希望咧，同自己嘅小朋友咧，以至屋企人咧，可以擴闊一下眼界啊！咁、所以咧，佢就毅然咧揾咗一個嗱，我估佢本身做股票分析員咧，都迎來一個樓市嘅上升軌，跟住就賣咗南非嗰間屋佢，應該唔係鑑平鑑賤賣嘅嚇，跟住賣咗間屋，跟住咧就將啲錢咧就喺上年四月咧就踏上呢、這個旅程啦，咁啊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咁啊，有啲回憶。咁啊，呢位南非嘅朋友咧，決定咧翻返去南非之後咧，再儲錢，再儲錢。 係咪重操故業咧？唔知道佢 應該係股票市場係唔會停嘅。你見琴日港股都上漲， 越嚟越大。 係啊，就算香港發生咩事，港股都有機會上漲嘅。啊，你估唔到嘅啊！就算滿天霧霾、滿天煙霧咧。啊，港股依然撥開雲霧見青天啊！嚇，好啦，咁啊，即係股票嗰啲轉個頭先再講多啲。不過呢、這個都幾好嘅，即係今年咧都係香港人啊思考嘅一年啦。嗰啲玄學家都係咁講嘅喎， 係咩？ 香港人咧今年咧啊係啊思考年啊，就係、是、正好咧思考一下自己嘅自身咁樣， 係亦都係正好啊裝備自己嘅一年啦， 係啦， 係咪？ 咁通常咁樣講得咧，嗰年都麻麻地嘅。點解要裝備？就係因為咧。呢一年咧唔系揾钱嘅一年， 今年算系防守嘅一年啦， 防守啦， 积极啲咁谂咯， 思考嘅一年啦， 防守啊，装备啊， 谂下自己未来嘅一个前路啦，以至思考下自己嘅人生啦，应该接住落嚟系咪有第二人生咧？转换下工作轨道咧，增值下自己咧，读书咁啊，真系啊吓，咁啊系时候即系呢一个。颇为励志嘅故事嘅鼓励一下咧，喺朝头早翻工嘅你咧，系咪时候谂一谂啊？究竟自己做呢份工 O 唔 OK？ 定还是下年转工？定还是啊辞咗份工去 working holiday？ 定还是系点样？ 生命啊得一次嘅啫，即系无论系任何嘅时候咧，都要记住呢一点。咁有阵时翻工翻得攰嘅，都要谂下啊。咁我日日咁样做。我嘅生命系咪净系贡献咗喺呢一度咧？我系咪好中意呢一度？系咪好中意自己本身嘅工作咧？咁样 就算好中意，又可唔可以离开一阵间，再翻嚟咧？ 生命又系得一次，系咪？ 系啊系啊，所以都俾大家思考一下吓，喺朝头早嘅早上。 散落世间的金粉都想看，金卡过客每日来回地搭上客机升降，被落借你暂揭的这踏实单身汉，何来落浮壁画般瑰丽，如何能与白宫抵住肩撞？你是我世界，我是你一个站，这烟花是途上小灿烂，专心看毕竟太过平凡，沦落公主怎会习惯？早知不配做你宫殿，只可当你落脚点，感激贵族来蜗居花园，这世界其实不止我这阶段，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意短，一世缘一晚缘，那边好怎么计算？被铺早小心储起你那份。 我没有贵重建筑，只是白金似汗，情人随时可安心拍案，干湿漏漏位置等你安放。你令我畅快，我令你跑太慢，当温馨是成就的制限，烛光里即使也有晚餐。华丽灯饰线够耀眼，早知不配做你宫殿，只可当你落脚片。感激贵族来蜗居花园，这世界其实不是我这阶段，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意断，一世缘一晚缘，那边好怎么计算。早早小心储起你那份暖，无人可阻你冲向前。然而假使有天，当天国都太乱，我在这边。假使走遍没有宫殿，蜗居都会在这边。身穿邂逅，从此可变甜。我替你留下这几寸何阶段，天边海角没有宫殿，白金汉都会在这边。嬉戏原心野远，要找他总不太远。结束的远歌言可以未完，能作多一句亦好，永远相遇。 一首嘅歌曲嚟自冯允谦《寻找白金汉》。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同大家咧可以埋单计数啊，讲下咧欧洲国家杯外围赛啦。咁啊，仲打紧嘅有好多唔同嘅赛事进行之中啦。暂时睇下咧呢个国际赛嘅入球纪录咧，咁啊可以睇下咧葡萄牙嘅球王啊 C 朗咧喺欧洲国家外围赛咧，咁啊对呢个卢森堡入波啊，国际赛咧入球累积到咧99球啫嘛，仲差一球咧就可以达到咧100球嘅大关啦吓，咁啊到底咧99球啊喺国际赛嘅舞台系乜嘢概念咧？嗱，足球历史上边咧只有一个球员咧可以啊为到国家咧攻入100球以上嘅， 系你边个？ 系啦，呢个咧就系伊朗嘅传奇。前锋啊，叫做咧大二，咁咧呢一位咧曾经效力咧拜仁慕尼黑啦，哈法柏林嘅亚洲最强射手咧，喺1993年啊至到2006年期间咧，为到伊朗上阵咧149场啊，攻入咧109球啊吓，咁啊至于咧 C 朗咧将会成为历史上咧第二个咧达到100球大关嘅球员，咁啊呢个都紧要，因为好多时咧球员咧未必会咧被派去打呢个国际赛嘅，有阵时又会同教头不和咧， 有阵时球会又唔肯放人咧， 球会 唔放人，球会系俾钱嗰、那个， 系啦系啦， 即系国家队咧， 系啦， 系光荣嚟嘅。 你讲得好啱啊！有阵时，譬如旧时C 朗踢皇马嘅年代咁样，喂，皇马 唔放人噶， 备战欧联咁样，系咪先？迟啲备战欧联，哇，下场对巴塞，嗰啲国家级嘅焦点打比，点可以轻易放你走啊？唔得，唔俾你踢翻葡萄牙国家队咁样。 你又除咗睇 C 朗，你又睇埋美斯啊， 系啊， 次次踢身阿根廷都踢到咁样，系咪？即系甩皮甩碌咁样，跟住翻到去巴塞嘅时候，哇，佢用咁贵买翻嚟培育一个球星，点知踢国家队踢到伤晒， 系啊， 巴塞梗系唔肯放啦。 呢个咧国际入球纪录咧，其实咧睇到个射手榜入面咧，唔系太多球员大家认识嘅啫。嗱，头先讲嗰个嗰位球员叫大伊啦，咁伊朗嘅球员啦，咁可能资历深嘅老球迷，你会知道佢系边一位咧，因为都可以被誉为亚洲最强前锋噶啦。咁因为佢自己咧效力伊朗国家队咧都好多场啊，先可以累积到咁多入球啦咁样。咁当然啦，亚洲嘅球队咧对住一啲弱旅啦，咁譬如伊朗突然间对 亂粒啊嚇，有一隊球隊叫越南咁先算啦。越南好渣嘅，咁可以大數10-0嘅。咁、有九球都係呢個大伊入嘅，咁佢咪可以令到自己國際嘅入球叫做加成咯，或者啊有多啲上升嘅空間咯咁樣。睇翻成個十大 top ten 嘅排名入邊咧，比利啦都係得77球啫、即係球王比利啊，巴西嘅球王比利。咁其他嗰啲直情大家都冇乜聽過添。有一位日本球員叫虎本邦茂咯。咁但系我估大家都不太認識嘅， 好多年前噶啦， 系啊，好多年前嘅， 好多年前我就系記得嘅黑旗比差之遙， 系啊，因為咧嗰啲球員咧好多年前咧，佢好容易大炒到對方，因為有啲球隊咧係已經發展咗嘅國家嚟噶啦嘛，咁、有啲咧未發展嘅國家咧，佢連食都冇得食，咁你去同佢踢波，梗係可以數人嚟糊啦，即係常言道10-0啊、9-0常常都有。 少林足球咁行出嚟， 但係你依家現代足球來來去去都係4-2啊，即係最大嘅比數，譬如當然有啲古怪啲，喂7-1啊，仲有呢啲比數嘅，但係多數都係2-1啊、3-1噶嘛。咁、你係咁攻我，我都可以死守，可以防守噶嘛。 係啊，自從鐵桶陣出現咗之後， 係咪啊？咁呢個都係緊要啊！睇下今晚咧會唔會有鐵桶陣啊？講緊咧就係港隊啦，咁啊對咧呢、這個柬埔寨啊，咁柬埔寨嘅主帅先系焦点所在。 Honda 系嘛？ 系啊，本田贵佑啦，咁啊嚟到喺香港咧，就都有同啲队友操练，佢自己好似球员咁样。 佢梗系啦，佢、自己本身都球员啦， 系啊。但系佢自己都即刻献技啊，射翻两脚俾你啲香港球迷睇啊。 一个好嘅教练咧，教头咧，连埋佢自己嘅脚法都好咧，其实令到一班嘅球员咧，真系好服佢嘅。即系有阵时啲教头成日都大声又讲，你应该点踢点踢点踢，啲球员咧就一即系年少气盛啦，好容易就心入边谂咗句说话，你踢啊， 系啊， 佢真系踢到、 啊，系啊，咁期待之中啦。咁今晚咧，喺呢个8:00咧，就有呢个足球赛事，应该喺大球场嗰度上演啦。就咁啊，香港主场对呢个咧柬埔寨，理论上咧气氛一定系好噶啦，最炽热嘅气氛啊吓。咁啊，希望咧港队啊加油啊，劲抽啊吓。It's a long, lonely road that I've walked on my own. Never thought I'd end up in this place. I went fast, I went slow, then I gave up all hope. Cause I know either way it's the same. And I'm not trying to find somebody. Cause no one else but you will do. Yeah, the real thing is gold. How I wish I could hold you. 作品系嚟自外国呢位歌手 James Blunt。The truth， 而家嘅真相咧就系出边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6%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先听呢8:00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啊！ 嘅时候，三人已经死亡。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08.68，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1，加元1.321，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28，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69点，跌4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1.56美元，卖出1,471.8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今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大约17度，较寻日低4度左右。在朝早8点，强烈热带风暴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听朝早天气较凉。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新嘅港铁消息咧，就系黄埔站而家重开啊，大约喺几分钟前啦，黄埔站咧就可以重开，咁观塘线嘅列车咧而家可以咧停黄埔站咧接载翻乘客啦。咁另外啦，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啦，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柯士甸站仍然系暂停服务噶。咁另外咧，以下嘅车站咧就关闭噶，红磡站、尖东站、尖沙咀站同埋大学站，咁黄埔站就啱啱重开啦。咁轻铁嘅 751P 线啦，由706线替代 ，761P、751、614同埋614P 线咧就要改道行走噶。咁其他轻铁路线啦维持不变，所有轻铁车辆不会经翠湖啦同埋友爱站。咁港铁咧都安排咗一条嘅免费接驳巴士啦，行走东铁线嘅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嘅锦上路站。运输署咧由而家至到朝头早嘅10点钟，安排四条土瓜湾至到九龙西区嘅免费接驳巴士咧去港铁站噶 ，A 线码头角道近住欣明花园至到九龙湾港铁站 ；B 线码头角道近欣明花园至何文田港铁站 ；C 线码头围道近住天光道至到九龙湾港铁站啦 ；D 线土瓜湾道近住益丰大厦至到何文田港铁站噶。咁另外九龙区嘅封路咧，继续同大家讲啦，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转入加士居道天桥，康庄道来回封闭，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封闭，漆咸道南啦、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同渡船街，加士居道近伊利沙伯医院来回方向，漆咸道北近芜湖街油麻地方向，芜湖街介乎漆咸道北同基利士南路啦，东九龙走廊同埋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弥敦道来回方向介乎亚街路街同埋梳士巴利道，柯士甸道介乎弥敦道同漆咸道南啦，漆咸道南都封咗，咁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窝打老道介乎弥敦道同埋卫理道噶。咁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咁咁多条隧道咧，最挤塞咧就系东隧啊，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啦。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噶，东隧去香港龙尾排到观塘绕道啦，近住九龙货仓。咁而东隧港岛入口嘅东行车龙咧，排到去东港中心。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九龙啦，龙尾就排到去欣怡花园。咁另外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出街唔出街，出街唔出街。 唉，究竟出唔出街好啊？ 星期日、啊， 系咯，星期日、啊。 二台周日晚上有好音乐。 晚上六至八有长假期，九至十二二千靓歌再重聚，凌晨十二点到两点新地任我行。 周日咁多好节目，梗系留喺屋企听二台啦。 切，出街就可以听二台咯。 想得出，讲得到， 点样将你嘅谂法变成电台节目？ 好简单啫，揾我 Candace 帮手啦。 点样申请 Airtime 同基金？ 同你介绍翻。 填表有困难？ 30分钟帮你完成， 有需要可以预约专人上门讲解。 打嚟23312334， 申请网页 cibs.rthk.hk。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齐参与。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打电话去咧，系预约咧，教你点样去申请呢一个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去制作自己嘅电台节目。记住啊，虽然系女仔听电话，色情免问啊。 选举有道，有你着数，手持一票，马上送到。食大餐，一日游，仲有好多着数任你拣。 咪开心住，接受利益出卖选票是犯法的，你随时跌落贿选圈套，为自己为香港拒绝贿选，投下廉洁一票，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朝早8:11，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节目嘅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我系彭仔程振鹏。 早晨啊，我系芭比林慧啊。 系啊，早晨啊，芭比吓，今朝早咧，哇，一望下咧直播室咧嗰个嘅天气报告版咧，都真系好多资料， 系啊， 好详尽。 因为咧嗱，今日真系嘅朝头早翻嚟嘅时候都觉得凉咗啦，咁啊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今日咧就天晴干燥嘅。早上天气清凉啦，日间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咧会吹强风嘅。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啦，明日早上咧天气都较凉噶。 系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摄氏18度啦，相对湿度67%，要注意咧就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咧系极高噶吓。咁啊，喺呢几晚咧，其实咧瞓觉方面咧都瞓得唔系几好啊。即系成日咧久唔久咧会扎醒啦， 我都系。 扎醒咧就会想睇下个手机有咩信息啦，睇下嗰个讲嗰个添，睇下我哋嘅港台电视32有冇啲咩直播啦咁。咁见到咧冇乜话太恐怖嘅消息咧，先至咧够胆咧系再瞓一觉咁样。咁所以咧久唔久咧又系啦，隔每两个钟头咧醒一醒咁样啦，即系个睡眠质素咧真系麻麻地嘅。不过咧还好咧就起码到呢一刻咧。知道譬如理工大学嗰边咧，嗰啲嘅情况咧，就未至于去到大家想象嗰啲好灾难或者好恐怖嘅情景咧。咁都叫做算係暂时松一口气啦。咁又有一啲嘅知名人士啊，有啲政界人士咧，就係同埋啲校长即係愿意咧行出嚟咧，就去到学校嗰度咧，去同啲后生仔女啊，同啲学生咧嚟到去作一个嘅去協调。同埋一个援助咁，呢一啲嘅情况都系我哋希望见得到嘅。咁因为我哋系想啲事情咧能够系和平咁样去解决啦，能够系平息啦。而家用一个和平嘅方法，我哋搞掂咗呢一单先。咁之后咧，先再去研究下一步咧，点样去走啦。咁有阵时我哋都系咁噶啦，成个社会咧都系大家一步一步咧咁嚟到去拖住手慢慢行。行嘅路系会嚟越好嘅，咁希望大家都要俾信心啦吓，咁包括咗就系民间啦，以至政府都系啦，咁至于咧。今日咧，我哋呢一个星期二嚟到呢个钟数咧，亦都要睇下个市况啦。虽然咧就香港地咧好似粒粒乱咁样，不过市咧寻日系升嘅。 系咯， 晨光财经第一线。 今朝早上咧，我哋系请嚟咧邓星兴啦、Kenny 啦，同我哋咧就系分析一下咧喺寻日个股市嘅状况，以至到系后市如何嘅。早晨啊 ，Kenny。 早晨 ，Kenny。 系，早晨你好。 早晨，系咁啊！直播室咧有 Barbie 啦，同埋有我彭仔响树嘅。咁啊，先请阿 Barbie 咧，即系总结一下寻日个港股收市嘅情况系点样啊？ 嗯，好啊。琴日咧，我自己眼罩都有喺度睇住啦，都真系有啲惊喜啊！觉得竟然即系呢啲情况，可能因为自己情绪觉得麻麻地咧，就预咗应该都系咪会有影响咧咁？咁啊，但系咧，琴日港股午后咧，其实升幅系扩大嘅。咁啊，恒指咧一度都系升穿咗26,700点啦。咁啊，呢一个高见咗26,702点，即系突咗啲啲啦。咁但系咧就未能够企稳啦，咁啊所以咧收报咧26,681点，咁啊升咗354点噶，咁其实都连升咗两日噶啦，同埋咧重上50天线啦，咁啊全日主板成交额咧系704亿嘅， 系啦，咁啊睇翻呢一个嘅市况，阿 Kenny 有啲咩分析咧？ 其实嗱，讲真成交又唔系好大嘅，因为好多人啲钱咧都即系冻结咗去认购呢个阿里巴巴啦，咁咧就市個成交方面就唔係話好低迷，不過你睇翻個指數，我哋上禮拜都有提過啦，其實就基本上佢都係一個 range 咁啦，即係你其實去到26,200、26,300嘅話咧，就冇乜特別壞嘅因素啊，外嘅壞因素嘅話咧，其實佢又唔會再點跌嘅啦，反而調翻啲人咧就買翻轉頭添，咁所以你見到個市就之前調到落去大概呢個26,500咁上下啦，咁就開始有啲即係反彈翻上嚟啦，咁所以我覺得因為最主要呢一排。嗰啲消息咧都仲係充斥住都係嗰扎啦，咁你見到中美貿易嘅嘅消息方面咧就時好時壞啦，咁而家暫時都係即係大家都係 positive 啲嘅，咁同埋就始終喺即係佢又延遲咗啦，本來係今個月見面啊嘛，咁而家要下個月，咁中間可能都會有少少反覆嘅，但係大家而家個通咧都係似乎都係簽到呢個係初步一個協議嘅機會大啲嘅。 嗯，所以真係咁講啊，咁但係咧睇翻一啲嘅唔同嘅分析啊，又或者係對於香港嗰個經濟前景咧嗰啲嘅情況咧。有咧，譬如係澳洲嚇，澳洲方面咧，佢哋嗰個會計師工會咧有一個調查咧，就咁講啊，就話咧，43%嘅受訪者咧就估計香港明年嘅經濟收縮幅度咧超過1%嘅咁，咁即係呢個經濟都係麻麻地啦。但另一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嘅投資公司咧，佢哋又作出一個全球股市嘅展望咧，呢個就係整體啲啦，全球啊嘛，咁就話會上調呢個全球股市嘅展望嘅，咁即係究竟有陣時咧就有啲咧就睇好，有啲係睇淡，咁都唔知道信得邊個好咯。 咁其實冇衝突嘅，因為點解咧？你睇翻香港經濟出現收縮，其實都係不爭嘅事實㗎啦。咁大家都睇到啦。咁尤其是就啱啱都政府都公布埋呢個失業率啦，都係創咗一個近排嘅新高出嚟啦，3.1%啦。咁所以變咗就都係睇到本土經濟方面咧，就其實真係有一個走弱嘅情況嘅。咁但係就唔代表話呢個環球股市差㗎嘛，因為點解咧？你其實另一個方向就係話全球央行又再次行一個量化寬鬆啊嘛，包括美國都係啦，美國即係啱啱就最近即係上一次減完息，雖然12月就唔減啦，應該都，但係出年再減息機會有嘅，同埋都係重啟呢個買債嘅計劃啦，都係一啲量寬嚟嘅。咁內地亦都係將個流動性方面咧，就係改變啦。咁所以即係全球嗰個係貨幣嘅政策都係寬鬆嘅。咁所以對嗰個係股票市場、資產市場都有正面嘅作用嘅。咁但係其實你睇翻咧，自從金融海嘯之後咧，嗰個量化寬鬆政策行咗咧，就會出現一個現象，就係話咧，實體經濟咧同資產市場咧，可能係唔係同步嘅，可能係有少少係即係脱咗歐咁樣嘅，即係個實體經濟其實真係麻麻地嘅。咁但係咧，因為嗰個錢多咗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嗰個資產價值咧就係顯著上升嘅。咁出現一個問題咧，出現就係話有錢嘅人咪越有錢咯，因為有資產啊嘛。冇錢嘅人咧咪越嚟越窮咯，冇資產，但係實質工資不漲不但止，仲可能有機會跌添。咁咪出現呢個現象出現咯。 系咁呢个贫富悬殊嗰个嘅嗰、那个差位咧，嗰、那个相差就会越嚟越扩大噶咯，咁样。 系啊，你睇翻唔单止香港问题噶，全世界都系噶啦。所以你见到而家全世界都有社会运动噶，就系、是、因为嗰个系贫富悬殊扩大咗嘛，咁令到啲人入社会不满啊嘛，咁所以呢个问题方面咧都未必咁容易解决得到嘅。 系咁都系会造成个社会唔稳定嘅因素嗬。咁、但系睇翻咧，另外一方面就系、是我哋自己国家啦，人民银行方面咧就话超过。 四年嚟咧就话首次下调嗰个逆回购操作利率，嗯、就将嗰、那个一个嘅中标利率下调咧就5个基点。咁、 嗯、 咧有啲文章咧就讲话系今个月咧第二次下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啊咁。咁其实呢一啲咁样嘅消息咧，对于投资者嚟讲，佢哋应该点样去解读咧？ 頭先好似我咁講啦，就係、是、內地都係啦，其實嗰個方向都係咧，就將個流動性方面咧就係、是、寬鬆啲嘅。咁第二咧就係、是、引導個息口向下，因為嗱、內地方面咧其實同出邊嗰個銀行體系有啲唔同。咁一般西方嘅銀行體系可能都會好睇嗰個係即係市場嘅利率啊嘛，都係睇翻銀行自己本身嘅情況。咁、但係咧就內地方面唔係嘛，政策性為主，咁所以咧銀行嗰個係類似一個窗口指導嘅話咧、就可以引導一度咧就係、是、市場個息率向下。咁相信嚟緊咧 LPR 減嘅機會方面咧都會大噶啦。咁你睇翻、其實都係逐步嚟嘅，通一 LPR 就跟呢個 MLF 啊嘛。咁、MLF 方面咧亦都會好受個逆回購嘅息率因素所影響啊嘛。咁所以變咗好明顯個方向就想個息率係向下調啦。 係，咁對香港 都配合翻美國減息嘅，其實你見到而家咧都有個路係捉到嘅，即係基本上銀行方面咧如果係美國減完息嘅話咧，銀行都會係即係乘機係追隨嘅，因為始終內地經濟真係放慢啊嘛，需要都係一個即係比較平啲嘅資金成本。咁但係如果你美國唔減嘅，銀行貿然減嘅，咪對一個人民幣有壓力咯。 咁如果呢一點咧，對於香港嘅投資市場會唔會有一啲刺激嘅作用，或者係會令到啲譬如 A 股嘅市場啊嗰、那個參與又會唔會有影響咧？ 其實有啦，你琴日見到都係自從呢、這個逆回購利率減咗之後咧、其實啲內房股都係升得比較好嘅。咁同埋都係 A 股方面啊，或者係啲中資股都係 OK 嘅，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嗰個係貨幣政策鬆咗嘅話咧，對佢哋起碼借錢都容易啲先啦，同埋都起碼唔使咁水緊啊嘛。咁如果你諗下嗰個經營環境已經唔好啦，經濟又唔好啦，但係仲要即係冇錢，仲要還錢嘅話咧，咁啊更加係令到危機方面咧更加大問題。 咁啊係，俾人追債咧都幾惡劣嘅，如果去到咁嘅環境嚇。咁啊真係 政府都咩啦，都呼籲啲銀行方面咧就要對啲中小企方面咧就要寬鬆啲啦。咁呢個都係大方向嚟噶嘛。 係咁啊，大家啲投資者可以听完我哋嘅呢一个分析之后咧，可以参考下啱唔啱你嘅投资策略啦吓。咁啊，今朝咧多谢晒就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邓星兴啊 ，Kenny 咧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咁我哋下个礼拜二嘅时间咧，先再同你倾话，好嘛？多谢晒你， 唔该晒，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二台通识60秒。 如果你想用网上银行嘅时候，既安全又快捷，就要使用可靠嘅装置登入网上银行账户。例如要用可靠同安全嘅电脑同埋流动装置，仲要定期更新软件，特别系你嘅互联网浏览器、抗恶意程式码软件同埋防火墙。千祈唔好用已越狱或者已破解嘅流动装置嚟使用网上银行服务。另外，我哋应该喺互联网浏览器直接输入银行网站嘅网址，或者使用浏览器嘅书签，要避免透过以下方式进入银行网站，包括电子邮件里面所载有嘅网站连结、互联网搜寻引擎以及弹出嘅可疑视窗。使用网上银行之后，应该登出账户，记得要登出网站或者系统。并且要清理互联网浏览器缓冲区里面的资料。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60秒。 星期一至五 朝早6至10，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愉快感觉在这清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往自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告诉彭爷爷。 好，那今朝早呢八点半前呢就有阿芭比要同阿彭爷爷讲件事。 是啊，咁啊嗱，因为呢即係近来呢都听到好多朋友啦，自己亦都系啦，咁啊都会受到即係自己睇到嗰啲社会事件嘅画面呢影响啦。咁啊甚至乎呢我都见过呢身边即係我搭车嘅时候呢见过有一位嘅女士呢直情系喊咗出嚟，因为等唔到车啊。咁、哦、我就感觉到香港人嗰啲压力呢其实真系好大喎。咁、咁啊有一个压力嘅小测试想同彭爷爷做下噶。 哇，系佢好火滚喎，成日都 咁啊，可以大家都谂下呢个问题嘅。咁啊，好啦，有一个咧叫做无力感快速测试。 哦， 好啦，第一条问题就系话啦，当假期咧或者周末嘅时候，会唔会净系想留喺屋企，唔想同人出街咧？ 一时时啦，有咩选择啊？请问 冇啊，系有系会定唔会？ 哦、会同唔会嘅啫。 嗯， 咁当会啊。 系啦，咁会唔会成日将呢个失败咧归咎喺自己嘅能力上面？即系觉得一定系我做得唔好啦咁咧？ 嗯，又唔会、啊， 又唔会、啊， 通常都系你做得唔好啦。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好 啊， 好 啊，好啊，好啊，好啦、啊。咁啊，遇上自己做唔到嘅事嘅时候咧，会唔会唔愿意寻求人哋嘅协助咧？ 哦，系啊， 你会、啊、 我自己做埋咯。 哦， 唔系唔寻求人哋协助，我自己做埋咯。哦，使靠你。 系、啊，好啊。嗱，咁啊，第四啦，就系、是、如果咧，即系遇到一啲过分被动同埋消极，或者系面对突如其来冲突嘅时候，会唔会照单全收唔反抗？我觉得你唔会咯， 系啊， 系咪 应该唔会啊， 应该唔会、啊。 突如其来、啊， 系啊， 嗯， 你会点啊？ 我但系有阵时候如果有句说话叫好汉就不吃眼前亏嘅，咁如果佢揸住把刀或者拎住嚿砖头嘅时候，呢啲突如其来，咁我系会变鹌鹑嘅。系咪即系啲形势使然啊嘛？ 唔系，咁你呢个都系有解决嘅，你唔系乜都冇做，即系你都有思考嘅。 咁、哦、即系 都算积极面对嘅， 积极面对 系啦、 okay。 好啦，跟住啦，如果心情唔好，会唔会引致失眠啊？ 会啦，会 啊， 会啊， 嗯、 会啊。 跟住啦，会唔会觉得自己做事嘅成功率低而唔想坚持咧？ 啊，咁啊唔会啊， 系 啊，我哋系越难越难噶 嘛。我而家已经睇咗咁多条咧，我觉得你个人系属于积极嘅，我唔觉得你系属于消极。未啊，仲有会唔会咧？将成功归咎于自己冇办法控制嘅因素，例如系运气，即系觉得我都系好彩啫咁。 即系当成功咗之后， 系啦，会唔会觉得自己只系好彩，而唔系自己真系做得好咧？ 会 系咩？你会啊？ 我会噶，即系我唔会如果有件事所谓成功咗咧，我唔会话，我真系好啦，咩，因为我会惊自己咧 骄傲， 唔系骄傲得嚟，我惊小气啊， 哦， 即系跟住就会衰啊， 好离谱， 系啊，即系好似陀仔啊嘛，跟住会小气咧， 即系唔赚得嗰啲， 系啊，唔赚得真系唔赚得。 好啊，咁有冇对于现时嘅情况觉得无力或者系失去咗行动意识咧？ 而家无力啊，都会啊， 都会有少少嗬， 会啊， 会唔会否定自己，同埋觉得自己乜都做唔到啊？ 咁又唔会， 会唔会经常用一啲夸张同埋情绪化嘅字眼去形容自己面对嘅压力咧？ 咩意思啊？呢句 我都唔系好明嘅，其实即系我谂佢意思即系用啲好夸张嘅字眼去表达自己咯。 哎呀，我死紧啦！即系嗰啲咁样。 可能咧，呢个可能都唔够夸张。 咁又好似唔会、啊。 我都觉得你唔会。嗱，综合咗你头先讲咁多样嘢， 完咗啦。 系啊，得十条噶咋。 一、二、三、四、五个，一半系交叉，一半系剔。 系啊，咁即系证明你都唔系几稳定、 啊。系啊，我情绪唔系稳定，就唔好惹我你啊。 我而家知啦，其实咧，你唔讲呢个答案我都知啊。不过咧，其实咧都有少少减压嘅 tips 咧，都俾大家可以一起试下啦。因为香港人压力都大嘅、哦，平时做嘢又多嘢做啦，又忙啦，加上可能如果瞓得唔好、更加压力大。 咦，唔系先，我想问下 Barbie 啦。咁头先譬如彭仔就话系有五个 tick 五个交叉，咁即系话属于唔稳定啫。咁、如果系乜嘢嘅作乜嘢嘅叫数目嘅 tick 多啊，定系交叉多咁、啊、样，有冇咩演绎咧？ 其实咧佢系冇一个咧或者十条里面答中几多条嘅。 不过咧，如果你只要喺十条里面有中其中一条或者两条咧，以下嘅一啲锦囊咧都会帮到你。 中嘅意思系 tick 系咪 ？tick 啊，系啊、 哦，好好好。 好嗱，我哋好快速咁讲一讲吓。咁、其实咧，第一句就话咧，唔好过分期待一啲唔可能发生嘅事，即系叫大家咧可能要喺现实上面 系啦， 同埋要尝试接受咧，唔系所有嘢咧都系有解决嘅方法，即系唔一定要即刻揾到个答案同埋出口。咁同埋咧就唔需要咧因为解决唔到一件事咧就冇咗个信心嘅，同埋专注当下啦，活在当下，唔好因为一啲未知嘅事情而过分忧虑，同埋尝试接受人哋嘅支持同埋帮助，唔好自己匿埋面对。咁就系五个 tips， 希望大家可以醒神啲，开心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任命邓炳强为警务处处长。新华社报道，中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以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提名和建议，任命邓炳强为警务处处长，免去卢伟聪的警务处处长职务。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和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昨晚进入理工大学校园和示威者对话，又需他们离场。凌晨时分，曾玉成分批陪同部分示威者步出校园到防暴警察防线。他说一共陪同近100人安全离开，超过一半是18岁以下。又说离开的人将会被警方拘捕，但并非等同认罪或者投降。其中18岁以上的人士即时被拘捕，18岁以下的人士被警方记低资料之后可以回家。至于是不是被检控，他说视乎是不是有足够证据。曾玉成又说有同事和警方联络，警方拒绝他们提出不再追究示威者的要求，但就说只要留守者放低武器，愿意让他们安全离开校园，而警方未有提及示威者退场时限。理大校长滕锦光到理大校园内了解情况，他说暂时未清楚仍然有多少理大学生在校园内，呼吁仍然在校内的人士离开，并根据法治原则办事，离开人士或者会先根据拘捕程序再作处理。凌晨近五点，理大校园连接 Z 座的天桥有杂物起火，现场火势猛烈，浓烟密布，火警钟响起。现场消息指出，有留守的示威者曾经尝试用灭火筒扑灭火种，但是不成功。桥上自动洒水系统其后开启，将火救熄。港铁表示，黄埔站可以重开观塘线的列车，现时可以停黄埔站接载乘客。另外一条免费接驳巴士线正是行走东铁线大埔墟站至西铁线锦上路站，舒缓东铁线的压力。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8， 日元 108.59， 瑞士法郎 0.989， 澳元 0.68， 加元 1.321， 新西兰元 0.639， 人民币 7.028， 英镑对美元 1.295， 欧元对美元 1.10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302 点，跌1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72.5 美元，卖出 1,473.28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听朝早天气较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收到最新嘅港铁消息咧，一列位于大围站二号月台嘅东铁线列车车顶上面咧发现外物啦，咁影响到而家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咧系受阻噶。就系一列位于大围站二号月台嘅东铁线列车车顶上发现外物，咁影响到而家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啦。咁另外啦，咁较早前咧，港铁嘅东铁线咧而家仍然系咧最新嘅资料都系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啦，同埋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柯士甸站咧系暂停服务噶。咁 另外以下车站关闭，红磡站、尖东站、尖沙咀站和大学站。另外轻铁的 751P 线由706线替代， 761P、 751、 614和 614P 线都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的路线维持不变，所有轻铁的车辆不会经翠湖和友爱站。现在港铁都安排了一条免费接驳巴士行走东铁线的大埔墟站至西铁线的锦上路站。另外运输署由现在至朝头早十点钟安排四条土瓜湾至九龙西区的免费接驳巴士去港铁站，有四条线的 A 线就是码头角道近恩荣花园至九龙湾港铁站， B 线码头角道近恩荣花园至何文田港铁站， C 线码头围道近着天光道至九龙湾港铁站，D 线土瓜湾道近住益丰大厦至何文田嘅港铁站，咁呢个接驳巴士咧会到上昼嘅十点钟暂停噶。咁另外九龙区嘅封路咯，再提大家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啦，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嘅交界，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同埋渡船街，加士居道近住伊利莎白医院来回方向，漆咸道北近芜湖街油麻地方向，芜湖街介乎漆咸道北同埋基利士南路啦，东九龙走廊同埋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弥敦道来回方向介乎亚皆老街同埋梳士巴利道，柯士甸道介乎弥敦道同漆咸道南啦，漆咸道南都封咗，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另外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咁都系东隧嘅九龙入口非常挤塞，车龙好长噶。而家排到观塘绕道啦，近丽晶花园噶。而家东隧嘅九龙入口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咁而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东行嘅龙尾啊，去柴湾方向噶，车龙排到去城市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都是挤塞，龙尾排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小沥源。另外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北假山花园，观塘道去油塘近着翠屏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定富街。另外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刚刚收到最新的港铁消息，大围站的情况已经处理好，东铁线的服务陆续恢复正常，大围站的情况就啱啱处理好，东铁线的服务陆续是回复正常的。除了说是来往红磡站至旺角东站是暂停，现在这条线就慢慢恢复正常。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体。 一笑。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吓，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朝早咧，8:40啦。咁呢一节嘅时间咧，有我彭仔啦，再加埋阿 Barbie 同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日咧，《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啊，讲到话理工大学啊，抗争者咧就经过两晚嘅苦战，寻日凌晨咧仍然有大约系1000人咧留守喺啊呢一个理工大学嘅。咁而警方咧封锁理工大学附近一带道路啦，就设咗多重嘅防线啦，包围住校园啦。虽然咧多番呼吁啦，抗争者咧就从指定嘅出口咧系有秩序咁样离开。咁实情咧就系引一班嘅抗争者咧自投罗网嘅一个部署嚟嘅。去到凌晨一次嘅突击之后咧，警方就改变策略啦，就以退为守。咁抗争者六度大规模咧系突围失败。折返校園，咁但係咧，絕處可以逢生，咁就話入夜之後咧，抗爭者終於咧就突破缺口，喺連接教學大樓嘅天橋嗰度咧遊繩而下，咁有超過咧100名嘅抗爭者咧，分別由喺橋上接應嘅電單車咧接載或者係狂奔咁啊離開校園嘅。不過咧，校內有抗爭者咧就懷疑出現咧低温症，至少咧70多人咧就向警方咧係自首嘅咁講。咁而喺呢一个嘅过程之中呢，亦都呢有一啲嘅人士，就係曾玉成啦、张达明等人呢，寻晚就去到现场嗰度游说留守者离去嘅。咁今日凌晨零时呢，就科学馆道啦、康庄道交界嘅行人路上面呢，就设有一个登记柜台。随后呢，就多名年轻人呢，就从呢个理工大学步出。部分人戴上口罩或者是防毒面罩，有多名的学生登记之后就由校长带领离开，其中有一名的男学生就脚部受伤，行动不便，需要由其他人去搀扶咁样嘅。咁而在呢一个嘅《苹果日报》的头条当中咧，亦都有讲到话咧。理工大学的逃亡潮咧，早喺凌晨嘅时候展开，当时估计咧大约有系1000位嘅，包括学生啊、教职员啊、外来人士啊、医护啊同埋记者咧，通宵留喺个校园嘅。咁而讲到喺呢一个嘅天光之后咧，警方就喺理工大学咧系四周方圆数公里咧就系范围设立咧多重嘅封锁线嘅。咁而去到咧就係后来咧呢一个嘅理工大学里面嘅示威者数目估计咧已经係大减接近一半啦。有曾经尝试咧离开嘅抗争者形容咧係前无去路，只有退路嘅。咁但仍然相信咧团结就有希望咁话。呢个嚟自今日咧苹果日报嘅头条报道。 好啦，睇一睇《星岛日报》嘅要闻啦，就系讲到咧网民号召堵路纵火，违艺救赵啊吓，呢、一个括住嘅呢一个 term 啊吓，叫做咧就系话油尖旺咧系爆发激战嘅。咁啊，留守理工大学嘅抗争者咧走投无路被困啦，支持者透过社交平台求救，数以千计嘅网民咧响应号召，琴日咧日到夜咧就系涌涌到理大咧系违艺救赵噶。防暴警察咧就系分多路去拦咗啦，令到附近嘅油尖旺区咧竟然咧系日击 战连场啊，咁啊非常之多嘅人啦，示威者咧到处堵路纵火，亦都有汽车咧系被焚毁嘅，有警员咧持自动步枪咧就系戒备，其后咧又连番施放催泪弹驱散，全日咧有超过200人被捕噶，去到今日凌晨咧多处嘅地区仍然系有大批示威者聚集啦。咁另外咧，上周一马鞍山火烧人事件咧，警方喺湾仔同埋机场拘捕一对咧涉嫌非法集结嘅39岁同埋37岁男女，初步咧相信两人咧就并非系点火者嚟嘅啫。咁另外咧，報道亦都有提到咧，話中大咧上週二爆發嘅激烈攻防戰啊，示威者咧先後就係向警員密集式咁樣投擲數以百計嘅汽油彈。經過連日嘅堵路同埋大戰之後咧，警方前日咧接獲校方嘅報案，琴日咧就進入校園調查，發現咧示威者遺留嘅汽油彈咧仍然係達到有3400多支嘅。校內危險品倉庫咧係被爆竊，咁啊呢個硫酸同埋咧其他嘅化學品咧都係被盜走嘅。难怪警方形容中大是变成了兵工厂，亦都已经捡走了汽油弹等等的证物作调查了。警方消息说，前日警方接获中大报案，指就是说本月11号至15号期间有大量的黑衣人，包括是外来的人士走入了中大的校园里面进行连串的刑事毁坏和纵火行为。校方其后发现有危险品仓库被爆窃，经过点算之后，约近75公升的浓硫酸和其他化学品是失窃的。这个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再看来自明报方面的报道，讲到就是有关于禁蒙面法裁定违宪的问题。政府10月初引用紧急法订立禁止蒙面规例，24名民主派议员等等早前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昨日裁定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以危害公安为由利用紧急法立法，不符合基本法的规定，其他理据不获法庭接纳。不过禁蒙面法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超乎合理所需，裁定属于违宪。但是禁蒙面法会否被撤销呢？法庭安排明天再开庭商讨下一步的决定。警方昨日表明会暂停执法，保安局以及律政司以法律程序未完表示不便评论。睇翻判詞方面就表示，在危害公安的情況底下，行政長官引用緊急法訂立的規例的做法，令到緊急法涵蓋的範疇極闊，授予行會的權力極之完整，但是實施的條件極不明確和主觀，立法會從中的控制能力不穩，不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和行政憲制秩序。至於緊急情況，引進緊急法例的情況來說，法庭就不作任何裁定。禁止行会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就相信，政府就会尊重法庭的裁决，即时停止有关于就是蒙面法的检控，并且撤销已经展开的检控。他说到，禁蒙面法失效对于就止暴制乱的影响是不大的，因为大多数的被告同时间就是被控非法集结、暴动等等的罪行，相关的检控必然是会继续的。以上来自明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睇东方日报啦。东方日报的专题新闻版咧就讲到反修例风波咧就打烂了香港人的饭碗，失业率咧创咗近两年嘅新高嘅，咁统计处寻日咧发表今年啊系八月份至到十月份嘅失业率咧系高达咧3.2%嘅，系自2017年八月至十月以嚟咧系首度重返三字头啦。其中咧就餐饮业以及系建造业失业率咧个情况系最危嘅。咁而失業率遠遠係高於咧平均值，餐飲業嘅失業率咧更加係創咗6年以嚟嘅高位啊，達到咧係6.1%。有餐飲業界人士就直指咧，多間食肆生意受到近期社會動亂影響而提早關門，甚至擔心咧最快喺今個月尾啊已經係出現結業潮。咁導致咧從業員開工不足以及係失業，咁依家苦況咧仲衰過爆發咧沙士嘅時期嘅。咁而示威衝突咧癱瘓各區交通啦，市面情況又混亂。全港學校自上個禮拜14日開始已經停課啦。教育局咧尋日宣布咧，就鑑於路面同埋交通仍然有不穩定因素，以及咧就給予學校充分時間咧為復課做好準備。 咁全港学校包括系幼稚园、小学、中学以及系特殊学校咧，今日咧系继续停课嘅。咁按现时嘅情况咧。情况呢咁中小学以及系部分特殊学校计划呢喺听日恢复上课计划咋。咁至于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系智障儿童学校呢将会停课呢去到下个礼拜日即系24号嘅。咁而教育局表示呢停课期间呢学校必须要系保持校舍开放啦。家长如果有需要可以将子女送返去学校。咁学校应该安排教职员喺安全可行嘅情况下返到学校照顾学生就同家长保持沟通并且喺安全情况下就先至可以安排学生係返屋企嘅。咁呢个嚟自今日呢係东方日报嘅专题新闻版嘅报道。 我嚟睇一睇经济报嘅港文报道啦睇到呢就係小一自行派位放榜到校查询呢係减㗎。咁明年入读小一嘅呢一个自行派位咧，琴日就放榜啦。受到部分地区嘅交通受阻影响，九龙塘传统名校咧，琴日咧就只系得十几个家长咧到校查询嘅啫，人流咧系较往年少噶。不过仍然咧有家长徒步咧行半个钟头去到学校，亦都有家长咧系睇过学校网上结果之后咧，仍然坚持咧系要亲身到场确认噶。咁啊，下学年咧将会有 5.57 万嘅适龄学童咧系入读小一嘅。按年咧跌咗咧系2.79%，而亦都有咧2.3万嘅学童咧系派咗小一学位嘅，占咗申请小一自行分配学位嘅学童咧系44.5%，按年咧系微升咗0.4%嘅。咁啊，全港学校咧，琴日继续停课啦。派位结果咧，如常系喺琴日咧、今日咧，都系喺校内展示嘅，同时会喺咧学校嘅网页咧公布嘅。咁啊，琴日咧，九龙塘多间嘅名校咧，仍然有少量家长亲身到场啦，以港人咧系为主嘅，即系香港人为主啦吓。咁啊，其中啦，马利诺修院学校小学部家长咧，梁先生就话啦，佢个长女咧就喺该校就读嘅，咁所以咧幼女咧就属于必修嘅细习生。咁啊，到咗学校嘅。朝早咧，因为话咧仲未上载嗰个嘅派位结果啊，咁所以咧就要亲身去查看啦，咁先至可以松一口气啊。咁至于喇沙小学咧，琴日咧九点几都有十几名嘅家长咧亲身去到学校咧观看取录名单嘅。家住土瓜湾嘅70岁梁婆婆咧系步行咗35分钟去到喇沙小学啊。虽然咧孙儿咧系落榜，不过咧佢就话冇失望。咁啊，其余咧亦都有啲嘅朋友咧系喺呢个嘅学校嗰度咧就系亲自咁样要睇一睇。先至放心啦。咁部分热门学校亦都有超收细习生嘅呢个结果，咁啊蚕食咗传统嘅呢啲统一嘅派位学额啦。咁其中咧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咧，咁啊比原定75个自行派位嘅学额咧系超收咗19人。咁有啲嘅咁样嘅情况啦。咁希望咧大家都可以揾到心仪嘅学位，咁就安安乐乐啦。 希望咧出年都到我啦吓， 俾心机啊你吓， 加油啊 小白， 共勉之啦吓。好，跟住再睇埋信報嘅財經新聞頭版，咁啊講到摩根士丹利發表2020年新興市場策略報告，咁啊因應美元弱勢以及咧就中國為首嘅經濟體有望回穩啊，企業盈利可望重拾升軌，咁啊固存線上調明年新興市場股市目標，咁啊調整啊評級咧由減持調升至到去到同大市同步噶。不過由於香港面對內外挑戰，大摩睇法咧就保持審慎噶，重新啊恆指減持嘅評級。咁啊如果撇除中資股，單計本地股份嘅香港成分股啊，资产配置吸引力咧更加喺报告嘅覆盖30个新兴市场当中排包尾，同墨西哥咧同喺核心减持嘅名单入边噶。咁啊，再另外睇翻啦，大摩推算咧最牛嘅情况系同埋最红嘅情况系点样咧？各有20% 系会出现噶。如果环球经济同埋企业盈利复苏嘅步伐够快，中美贸易谈判又取得良好嘅进展，并且大幅撤销已经实施嘅关税等等，令到企业啊有更加大嘅诱因啊再次投资嘅话，乐观嘅情况底下，恒指明年年底目标上调去32,300点，比早前预测嘅咧仲要高出咧4.6%。不过如果情况转差，包括咧就系企业盈利倒退，环球经济啊转向下嘅话啦，中美两国大增关税等等，悲观的情况底下，恒指明年年底的目标将会降至19,300点，较之前提出的明年中期的目标19,500点再低1%噶。以上嚟自信报的报道。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ewy， 咁啊，琴日见到烟雾弥漫，但系港股咧就拨开云雾见青天啊，估唔到就高唱入云啊，升三百几点啦，咁啊。点解会咁呢？同埋今日个市方面系咪继续坐紧火箭上紧去更加高嘅一啲水平啊？ 系啊，寻日理大嗰个冲突事件咧，其实就相当之严重啦。咁但系睇到港股咧，寻日咧都高开高走啦。咁主要咧，大家咧都系关注住咧开展咗1800亿人民币嘅七日期逆回购嘅操作啦。咁更加咧就系中标息率更加咧系超过四年以嚟咧第一次下降啦，咁刺激到咧中资金融股做好啦，咁再加上咧，寻日咧本地地产股咧都有啲反弹啦，咁带动翻咧计上个星期内加埋咧跌超过1000点之后咧，寻日咧终于有啲反弹啦，咁收市嘅时候咧就升300几点啦，咁上翻去咧50天线啦，但系全日主板成交金额咧其实都得700亿左右啦，其实交投咧都唔算话真系太过活跃噶，咁港股咧短线咧虽然都有啲反弹空间咧，咁但系暂时咧都唔好话真系太过乐观住啦。一方面咧就系中美贸易谈判咧，其实都仍然存有变数啦。另外咧本港社会嘅事件其实一日未了咧，其实个风险咧都仍然存在嘅，尤其是地产行业同埋零售气氛咧，其实都仍仲系咧麻麻地啊。咁呢方面咧，其实都会令到咧港股咧仍然咧都有下调嘅可能啦。咁短线嘅阻力咧会喺27000点左右呢个水平咯。 咁啊，散户股民可以留意翻啊。今个星期咧，美团啦吓，咁啊焦点股份嚟嘅，今时今日系咁公布业绩啦。咁啊，美团呢只股份你点去分析咧 ，Chewy？ 美团咧星期四咧就会公布翻咧季度业绩噶啦，咁憧憬咧都会有一个好啲嘅表现啦。咁同埋集团咧，因为佢嘅业务咧都系集中翻喺内地嘅餐饮市场啦。咁行业政策上咧，暂时咧都睇唔到有啲比较明显啲嘅风险嘅。咁同埋咧就算咧本港局势有啲动荡咧，咁对集团个业绩嚟讲咧，都唔会话真系受太大嘅影响啦。咁睇翻美团咧，过往其实喺内地嘅餐外卖服务平台里面咧，行业里面咧都有一定嘅优势喺度噶啦。咁随住行业增长啦，同埋集团个规模啊，同埋效益提升嘅话咧，对佢嚟紧呢个盈利表现咧，都会有望咧进一步改善。咁睇翻集团第二季度咧，咁第一次咧已经扭亏为盈噶啦，咁录得盈利咧就超过咧800亿嘅人民币，咁刺激咗咧美团个股价咧由九月份中左右啦，咁大约70蚊起步啦，咁其实一路咧都系沿住20天线咁十步而上嘅，咁而家咧睇到其实最高咧之前咧都见过100蚊嘅，咁之后去到100蚊之后咧就出现一个高位整固啦，咁上星期咧就算港股跌得比较急一啲咧，咁但系集团个股价咧其实都继续咧企喺91蚊之上面嘅，咁所以只要咧业绩交到功课咧，咁相信重上翻红底股咧都只系时间嘅问题咯。 咁啊散户们咧可以留意翻啊，早上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咧，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 Chewy，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 ，O 同埋 Barbie， 早晨华梅姐， 仲有各位晨光嘅听众啊！今朝早呢，我原先咧就冇谂住咧用呢一个 hashtag 同大家去分享嘅，但我听完咧 Barbie 咧，即系今朝咧啱啱咧读报纸嗰度咧，就读到咧有一个维艺救赵呢一个嘅法宝啦，呢一条桥啦，咁喺想话营救啦，嗰啲喺理工大学嘅后生仔女咁啦，咁我就忽发奇想啦，就谂起 啊，为艺救照系咩嚟噶？你知啦，我呢啲嘅番薯女咧， 系啊， 系啊， 鬼妹仔啊 ，ABC 系。 哇，咁啊，当然唔系好识噶嘛，梗系要啦，即刻问下我啲电脑上边嘅好朋友啦。咁、原来咧。 历史嘢嚟嘅， 为艺救照系啊，真系我谂阿 O 咧就会知啊，阿芭比未必知《圣女动画廊》啊， 系啊，歪歪博士， 系 乜嘢系为艺救照啊？ 为艺救照啦，真系系一个成语嚟噶吓，咁佢嘅出处咧就系战国时期啊，有边七？个啊， 齐楚、燕、韩、赵、魏、秦， 都好叻女啊！调翻转嚟讲啊， 好啦，好啦，好啦，系啊， 好啦，嗱咁咧，当其时咧就因为咧魏国咧就想攻打呢个赵国，咁于是赵国咧就向求援，向边个求咧就求齐国啦帮手，咁齐国于是咧就去攻打呢一个魏国，咁但系由于魏国当其时咧已经去晒啲兵咧去打呢个赵国啦嘛，咁佢咪好似咧冇兵喺度咯，咁当佢俾呢个齐国围住嘅时候，佢咪要调翻啲兵过嚟咧，咁咪救到呢个赵国咧？啊，原来就系咁样嘅，啊，似唔似咧？我哋寻日呢一个香港，咁就系、是、啊，于是去到油尖旺嗰度咧就搞事，咁系咪调翻啲警察过去咧？啊，咁又好似唔见到喎。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 以下的车站都是关闭的，红磡站、尖东站、尖沙咀和大学站。另外提一提你港铁，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的巴士服务暂定会在今晚11点钟结束。轻铁就有少少改变的，现在 751P 线就会由705、706线替代， 761P、751、614和 614P 线就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路线都是维持不变的。751线就不会经翠湖和友爱站，港铁都安排了一条免费接驳巴士行走东铁线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的锦上路站。运输处由现在至到朝头早10点钟安排四条土瓜湾至九龙西区的免费接驳巴士去港铁站， A 线码头角道近欣明花园至到九龙湾港铁站， B 线码头角道近欣明花园至何文田港铁站， C 线码头围道近天光道至九龙湾港铁站，D 线土瓜湾道近益丰大厦至何文田的港铁站。这四条的免费接驳巴士线会至到早上的10点钟。九龙区的封路，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漆咸道南、畅运道和柯士甸道的交界，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和渡船街，加士居道近伊利莎白医院来回方向，漆咸道北近芜湖街油麻地方向，芜湖街介乎漆咸道北和基利士南路，东九龙走廊和启德隧道尖沙咀方向，弥敦道来回方向介乎亚街路街和梳士巴利道，柯士甸道介乎弥敦道和漆咸道南，漆咸道南弥敦道和梳士巴利道交界，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而渡船街佐敦道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而在隧道方面最挤塞的就是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非常之长，排到观塘绕道近着丽晶花园，东隧去香港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而西隧去香港龙尾排到去君回港，而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即是去柴湾方向，龙尾就在城市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近奥运站一段都是非常挤塞，排到去南昌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思瑞入口挤塞，车龙在明爱医院。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龙尾九龙城回旋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挤塞，龙尾就在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 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点半至晚上10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喂，又嚟到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啦，进入咧另外一个小时吓，9:08。正话咧，阿 O 同阿 Barbie， 咁咧我哋阿华梅姐，亲爱的华梅姐咧，就个 hashtag 咧就时间关系，佢未能够讲埋个 hashtag 啊， 用你啊去你嘅金口啊，帮佢宣读出嚟系嘛？ 好啊，咁阿华梅姐都赶住下一场，咁所以就交低咗佢个 hashtag 咧就咁讲嘅。阿梅姐嘅 hashtag 就话咧，为艺构造呢条计，香港应用真系抵咁样系讲、 哦、完，明白啦，系啊。喂，头先咧，都喺 hashtag 嘅环节讲开呢个成语动画廊啊。喂，其实都几好睇啊！ 成本动画廊， 听唔攞翻出嚟啊？ 唔系，我谂系个成本啊。不过以前制作就话成本高啫，而家应该个技术啊， 系普普及噶啦嘛。 系咯，系咪应该可以平啲咧？ 系啊，好多大专生自己都做到动画出嚟嘅，系、哦、啊，真系啊。 成语动画廊 啊，系啊，做翻呢啲俾大家温故知新啊嘛，温故知新都系一个成语嚟噶。 咁啊，几好，好啦。咁至于呢个时候咧，就阿小白有一个嘅呼吁嘅，我知道就要请啲听众朋友。有兴趣要做点唱咧，又可以打电话嚟啦，系咪啊？ 冇错啦，咁啊，今日嘅听众咧就已经联络咗啦。不过咧，明天啊，星期三11月20号嘅时间咧，就有一个期啊，可以俾听众打电话上嚟18723888啦。除咗今个星期嘅礼拜三，即系明天之外咧，下个星期11月25号开始打后咧，都欢迎听众打电话上嚟预约波。 系晨光 morning call， 即系话咧系欢迎你咧可以做自己嘅点唱嘅。好多时候咧，我哋嘅听众都会攞嚟系预祝啊佢嘅家人啊或者朋友啦、啊，即系生日啊、结婚啊、周年纪念啊等等啦、啊。亦都有阵时咧会系啊借住呢一个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系互相鼓励一下啦，或者有一啲嘅答謝啦，就想向佢嘅恩人啦，係嚟到去 感謝一下都啱嘅， 感謝日咁樣啦，係咪？ 咁依家都真係有好多互相幫助嘅例子啦， 冇錯。 咁有陣時有啲無名英雄都想透過大氣電波答謝一下佢，點隻歌仔俾佢聽翻， 都 係 嘅，係啦。咁亦都有小部分啦，就會借呢個嘅大氣電波啊，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向別人道歉啦，都有嘅。 Say sorry 系啊，咁啊，不过较为少一啲。好，咁啊，大家识随专便咯，打电话嚟18723888，18723888。咁啊，小白咧等紧你哋嘅电话。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咧，晨光第一线九点过后啊，点可以少咗李嘉仁医生咧？早晨，李医生。 早晨，李医生。 早晨啊， 系啦。啊，今日咧就特别啲，李医生咧就系摇佢咁样同我哋系一齐讲下。傾下偈嘅，咁啊電話旁邊就有李嘉仁醫生喺度嘅， 好不容易先翻到診所， 係咪啊？ 係見到 要平安啊，路上啊， 嗰個見到佐敦就個昨晚嘅戰場，不過氣味就冇乜，不過咧啲建設咧睇見我都喊啦，係周圍都咁樣， 好多香港人都係啦呢排。 個問題咧，我哋一定要堅持啊，要一個正能量。 系 啊，呢啲一切都会过嘅。 嗯， 啊，一地，我哋再建设好一个好嘅香港。 好啊， 呢个真系要噶。咁啊，虽然有啲老友叫我，你做乜鬼医生啊？改行做建筑啦，咁样。 哦、因为多嘢又要再填过，又要起过啊嘛， 系啦，即系，诶， 唔系啊，好多人嘅心灵受创啊，都系需要、 這個、 需要医生啊， 啊，医生自己都唔开心啦，系嘛， 咁啊，唱下歌啦，唱下歌缓和一下自己情绪啊， 都可以嘅，即系你谂一样嘢，希望缓和一下咧， 嗱、 其中一样咧，即系譬如你话哦，附近有公园去行下，咁啊，行公园呢啲咧就发觉真系对你个。心靈啊，有啲綠色啊，咁樣真係會係好啲嘅。喺一個好嘅環境咧，係你會有啲好多話好負面嘅情緒啊，負面嘅講嘢咧，又會少啲嘅。嗱、呢啲咧唔係淨係講嘅，有研究係做咗嘅。 啊，係點樣啊？ 得嘅，係有研究係環境影響呢個情緒。但係喺香港，我哋可以做咩咧？即係附近如果有啲公園仔，咪去行下咯。如果係安全。安 全，即系等自己平静一下落嚟。 冇错啦，等平静一下吓、无论你送咩宗教啊，啊念下经，无论佛经啊、天主有咩经啊、玫瑰经啊咁样诸如此类。 有信仰嗰啲就 系 啦。 系啦，有信仰嘅咧，可能都会好啲嘅。 系。 好啦，嗱，我哋睇翻报纸咧，唔知道先睇过喺美国咧，就净系有枪击事件， 哦、 尤其咧就系嗰个 WAL 嗰、那个。嗰、那個Walmart 嗰、那個超市，咁原來超市咧喺美國咧係有槍買嘅、啊，你可以行入個 Walmart， 你就有槍買噶啦。 咁、你佢哋嘅 係啦，有手槍， 佢哋法例 用式嘅武器，但係而家咧佢哋嗰個啱啱先宣布咗啦，佢喺美國多過5000間鋪頭。佢会停止售卖呢啲咁嘅枪械啦。嗱、我相信有好多种枪械，不过呢啲可能具杀伤力嘅枪械啊，同埋嘅军火咧系停卖啊。 系大杀伤力可能。 大杀伤力嘅吓，佢呢个已经系已经系宣布咗噶啦。咁系嗱，当你个政府都唔肯话立法管理管制枪械啊。咁佢哋所謂要有翻啲良心企業啊，係停止買呢啲槍械，係啦。咁呢啲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你太多槍械，咁多人死，係嘛？咁啊，啱啱又話有人死咗啦，又係喺嗰個佢個超市啦。咁點搞啫？係嘛？所以一定要有啲辦法去制止呢一樣嘢嘅。咁啊，另外呢排咧就好多人真係見到都頭暈啦。 咩？ 好晕啊！情况咁样有晕、 有头晕嘅现象。 系啊，头晕嘅现象其实咧好常见嘅。 系 啊，无论你话后生仔啊、男女啊、年纪大啲啊，都会突然间头晕。嗱、当然头晕嘅要通，譬如一个病人话啊，我头晕啊，你要问清楚佢究竟系点晕法，真晕一定假晕？有啲系咁，咦，讲咧头唔系好妥啊。好似唔知點咁樣咧，即係唔可以話正式嘅頭暈。如果真正暈咧，就周圍啲嘢喺度轉緊嘅， 天旋地轉 嘅。天旋咧係好辛苦嘅，真係呢個世界冧咗落嚟咁樣嘅。唔同有啲小朋友兩三四歲啊，我暈啦咁樣，你真係好難問清楚，喂你點暈啊？嚇、啊，其實好多時候咧。好细嘅小朋友咧，佢话头痛头晕咧，觉得唔舒服咧、大人话头晕，咁咪就头晕咯，咁所以要问清楚系乜嘢嘅头晕。嗱，当然系点样检查个头晕啊，诸如此类咧，即系一定要好多时候睇医生啦。咁、最常见嘅咧，就譬如突然间你将个头 去擺到某一個位置，佢又揾咧呢啲所謂良性突發性嘅位置頭暈咧，啲係最常見嘅。咁啊，但係咧，譬如你話有嗰時候最驚咧，譬如去到五廿幾六十歲咧，你驚啦。我会唔会系 我惊啊？我执嚟系啦，真系惊。 你冇咁快，唔使咁惊。 你以为啊，李医生真系 唔使惊。嗱，有咩时候我哋要知道啊？要即系尽快睇医生，系惊有话中风嘅咧？譬如个头晕咧，唔系话啊，我停翻晕咗五分钟就冇事啦，系要多过24小时都系不断喺度晕。 断断续续， 直情廿四小时唔停嘅，多过廿四小时。然后咧，譬如你年纪多过60岁啊，咁你有牌都未到啊，你都未做广播处长啊，凡仔啊， 系我要60岁前做系咪？ 系啊。 好好有个目标好啊！ 做处长好头晕嘅而家， 系我系晕得仲多， 直情头晕啦。咁啊，嗱，年纪多过60岁啦。如果你有血压高啦、糖尿病啦、食好多烟啦、过度肥胖啊呢啲咧，呢啲冚唪唥都系危险嘅原因。嗯、即系如果你晕过多过24小时， 嗯、 又有呢啲咁嘅病征咧，唔该你尽快系睇医生啦、 嗯 啊。又或者睇到咦乜突然间有边一边左手左脚唔喐得啊，诸如此类咧，呢啲梗系尽快去睇医生啦。咁点解咧？呢啲我哋一定要睇，使唔使做特别嘅检查啊？如果照个脑啊，睇下啲血管有冇事啊，会唔会出血啊？嗰啲咁样样血管塞啊呢啲。咁啊，另外咧。譬如我哋其實另外一個最常見嘅有啲咧，就係有啲所謂偏頭痛式嘅頭暈啦。咁呢啲咧好多時候咧，佢又有眼好怕啲光啊，咁啊然後咧即係喐都唔想喐啊，要瞓喺黑房啊。嗱呢啲咁嘅頭暈咧，多數係同偏頭痛有關嘅。咁啊另外有一叫曼尼斯症，好常見嘅。Mania disease， 咁佢哋咧就要有啲耳鸣、嗡嗡声啊，听唔到啲嘢啊，系一边嘅啫，一边嘅耳仔嘅声啊，然后有头晕咧，呢啲咧又系一个好常见嘅头晕嘅原因。咁啊头晕咁啊，通常要睇医生先啦，可能有需要咧就睇耳鼻喉医生啦，然后做某一样嘅治疗睇下得唔得。然后止晕药咧亦都有好多，有啲食嘅止晕药啊。譬如你話真係坐船暈落嗰啲咧，有啲直情係貼喺耳仔後邊嘅止暈貼嘅。當你嘔到乜都唔掂啊，你又冇針打啊咁樣咧，佢一貼喺後邊咧，就希望咧就止到暈。因為止暈貼咧有記得一樣嘢係貼喺耳仔後邊嘅，咁啊記得佢會令你可能口乾嘅。 會咁噶？ 會噶，就係、是、呢、這個。止暈貼咧，就係、是、其中有一樣嘢咧，就發覺，譬如有啲人有啲智力問題啊嗰啲咧，好多口水流嘅，咁啊點搞咧？嗱 ，B B 仔流口水，口水先搞掂啦，成年人不斷流口水，點搞咧？佢就利用呢個止暈貼嘅副作用啦， 一物至一物咁樣 貼咗佢，咁佢咧就自然咧就少啲口水啊、口乾啊咁樣噶。 真係又俾佢諗到用呢樣嘢， 係啊，有啲咁嘅嘢噶，所以啊，暈起上嚟咧，即係要定啲嚟， 明白？ 繼續行咁啊，然後咧就睇下你有冇啲高危嘅情況，然後就去。 去治疗佢咯，嗬， 冇错啦， 真系有歌仔都咁唱啊，头晕去看医生啊嘛， 跟住嗰句， 下一句系咩啊？下一句系咩啊？ 跟住嗰句系乜嘢先？ 唔讲啦，下一句， 我都识唱， 我留翻俾阿李医生咧，嗰个生果。好啦，咁啊，今朝咧倾到呢度先，多谢晒李嘉仁医生，下个礼拜真身现场演 戏啦。 同我哋分享更多， 希望盡快正常。 好啊 okay, 好，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时间咧就差唔多到早上嘅九点达五个字咧，咁啊转头咧我哋会同阿罗启新通个电话啦。不过呢个时候咧有首歌曲咧就系送俾大家嘅，呢首歌曲咧嚟自啊吴若希嘅《每段爱还是错》啊。咁啊星期日嘅时间，寻日有冇听呢个玩玩星期天啊？ 寻日系星期一啊。 嗯，系啊。 Take two， 诶。前日有冇听呢个玩玩星期天啊？ 有啊，不得了劇場啊嘛，系咪？ 系啊，有啊，吴若希嘅演绎嘅参与呢个广播剧。 可以叫身体放轻，飞出去摘火星，在最好的风景不要醒，缘分的天空必须任性，而就算辛苦。没法暂停，每段爱还是错，偏执兴奋无助，我亦算甜蜜过，开心不必去想太多，我就算难受过，最终感觉难道也是错，离不怪自己太傻，可以闭起双眼睛，触摸爱情，投入到相信，听到心跳声。里头仍能作证，睡到天光即使总要醒，前夜呼吸声多么动听，原没有终点，记住这路程。 系啦，呢一首咧嚟自系啊电视剧嘅其中一首插曲啊，吴若希嘅歌啊。阿欧问下你啦，呢一首嘅歌咧，唔 好太难， 唔俾你睇资料，系嚟自呢一个嘅大台嘅电视剧嘅歌曲。咁作曲作词，你估系边个啊？ 张家诚 系啦，嗱，一定会以为系作曲，一定系张家诚作词，一定系张美妍啊。即系通常 系咁估啦， 十只咧除咗。十隻都中咁， 我唔係好熟樂壇呀， 但係呢隻你就錯啦。 係呀，呢隻係邊個作曲呢？ 林家謙呀、 啊。係呀，林家謙作曲呀、啊、呢、這個每段愛還是錯呀、啊。 不過作詞都係最 尾。都係 ,ok。 晨光追蹤三十一。 罗启新， 喂，早晨， 早晨啊，启新， 早晨，晨光听众， 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星期二晚有咩睇？ 嗱，星期二晚八点钟咧，当然就会有呢一个时点三十一啦， 系， 即系呢轮咧都好多唔同嘅访问啊，咁样， 系，咁啊有啲，今晚边个做主持啊？ 今晚啊，我都未知啊，哦，佢调配即系好机动性 嘅，系咪啊？ 系啊， 哦，真系好live 噶，佢哋都咁样。 系啊，咁啊上个礼拜如果有睇咧，你都见到阿薯片叔叔啦，接受访问啦。虽然佢好悠闲咁讲，但系佢讲出重点来咯，系嘛？即系我即系好记得嘅，即系两条绳，但系一条绳中间个结，大家都拉行咗咧，就解唔到嘅 死结。 系啦，咁样越拉越紧嘅啫，咁样。咁啊，今晚咧又睇下会唔会咧，因住呢个局势发展咧，有啲最 update 嘅事咧，就俾大家了解一下。咁去到八点半咧，就会有一个咧，啊都唔知有冇得选啊！即系我而家都越嚟担心。 你讲区议会 选举系啊， 唔会冇系嘛？ 呢个区议会选举论坛，诶，点知啊？你真系而家个局势变化咁紧要， 我当有噶啦。 系啊，系嘛？即系已经谂定嘅， 谂定投边个噶啦？ 吓，喂，我都系发觉咧，拗晒头啊！即系平时去开嗰啲， 你同我嗰区系咪唔同噶？定系我哋系同一区嚟噶？ 我哋如果大区系同一区嘅。 你嗰系新界定唔系新界先？你入 我系新界，我系新界， 我都系新界喎。咦？咁我同你系同一区啦。 啊，咁但系你去嗰个选个票站 又系 啦，系啊。不过今次我都要揾啊，因为都唔系好识啊，嗰个票站又转咗啦。 哇，咁衰嘅？ 系点知啫？咁衰要转嘅？应该系咁需要嘅，系嘛？ 阵时系衰嘅、啊。明明以前咧，我投票嗰个票站咧就喺我屋企对面马路啫嘛。哇，有一次咧调到去武雷宫咁远，连我自己都唔知喺边嗰间学校。 系啊，而我 嬲到我咧， 我搭的士嗰个票站咧都要五六十蚊啊！ 哇，佢真系想你唔投啫。 唔系，咁我可以搭巴士噶嘛？系啊，系咯， 系嘅。佢阻唔到我哋啲有尽责嘅选民嘅。 咪系咯， 去到天脚底我都要投下呢一票。 冇错，我嗰日我。即是要在手掌心上寫低投票那邊我真的不記得啊喂那麼今晚呢就另外看看九點半有個新節目叫獨裁者攻略啊咁、 啊、 其实独裁者呢一个字呢 仲要攻略好似教大家做独裁者咁嘅位。 唔使教㗎呢样嘢係人性嚟㗎。咁、啊、即係但其实喺呢一个世界里面呢我想独裁者呢个字呢不是出现了很久因为以前基本上呢即是那些皇帝啊冚唪唥都是独裁者的嘛。 不需要特别话他。 是啊不需要话的天子就是天子嘛。是。但是呢就有很多很出名的、独裁者啦例如墨索里尼啦、 嗯 啊、撒旦姆侯塞恩啦咁样。咁究竟呢他们这个独裁者呢怎样塑造了我们的生活世界的呢咁、嗯、有些什么呢促使他们呢就渴望拥有这个统治的权力啊。权咧，咁但系咧呢啲独裁者咧有啲手段咧都好得人惊噶吓。 会唔会讲埋佢哋下场噶？ 哦，咁有下场嗰啲先讲到嘅，有啲仲未有下场噶嘛。系啊，咁今日咧就会讲咩咧？你估今日讲边个？ 唔知， 其实我已经讲两个字出嚟噶啦。 系咩？ 系啊。今日是会讲今日成的是啊今日成呢他以前是游击队队员为什么会变成了北韩的这个呢就是独裁者的呢是啊这样咯。 咁可以有好多歷史，會唔會有啲歷史圖片、歷史片段去 融入當中？哦、今日所有嘅嘢都係歷史嚟㗎啦。 咁係，即係有冇一啲睇得到你知啦，而家有啊，真係有人咧都去過北韓嗰度旅行㗎嘛，就算我香港都係咪？咁所以就會知道而家嘅北韓係點啦。但係咧咁當年嘅北韓係點嘅狀況嘅咧、哦？如果有嗰啲圖片睇埋，又可以有一個比對啊嘛。 圖片啊，成個呢一個叫 紀錄片 嘅紀錄片。嚟嘅呢个系， 咁我哋留意住呢一个新嘅节目， 系啊， 今晚系第一集嘅料咯， 系啊， 几点做啊？ 九点半， 叫咩名话？ 叫做《独裁者攻略》， 好， 今日系讲今日成吓， 系， 咁另外咧，系啦，咁另外啦，咁去到呢、這個， 你得翻廿秒啫， 11:05夜广场啊，哇，一历史系咁话，一听个题目正啦，有食唔食最恶极， 哦， 系啊，就系讲下呢一个咧食物啊。即系喺中国嘅变化嘅。 多谢你，罗启新，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任命邓炳强为警务处处长。新华社报道，中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以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提名和建议，任命邓炳强为警务处处长，免去卢伟聪的警务处处长职务。首日履新的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会见传媒，他表示对于过去五个月的事情，不法之徒罔顾法治感到哀伤，他会继续承担支持执法。 今日能够接任警务处处长，继续为香港的治安作出贡献，其实是我毕生的荣幸来的。其实理应我应该感到兴奋，但是呢我眼见过去五个月香港发生的事情，不法之徒咧係罔顧香港嘅法治，衝擊法治，到處縱火，到處堵路，到處咧係為市民係襲擊市民，同埋咧係襲擊我哋警務人員。其實呢一刻咧，我心情咧係好哀傷。咁我係唯有係喺我而家呢個工作崗位入邊咧，係繼續咧係去承擔嚇。咁我希望喺嚟緊嘅日子入邊咧，係可以係首先保護好我嘅同事，支持我嘅同事咧係繼續去執法。亦都希望咧，暴力嘅人士咧唔好再用暴力啦。我亦都希望咧，社會可以繼續支持我哋嘅工作，希望香港嘅治安咧能夠係盡快恢復平靜。 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同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昨晚进入理工大学校园同示威者对话，游说他们离场。凌晨时分，曾玉成分批陪同部分的示威者步出校园，到防暴警察防线。他说一共陪同近100人安全离开，超过一半是18岁以下，又说离开的人将会被警方拘捕，但并非等同认罪或者投降。其中18岁以上人士即时被拘捕，18岁以下人士被警方记低资料之后可以回屋企。至于是不是被检控，他说视乎是不是有足够证据。曾玉成又说有同事同警方联络，警方拒绝他们提出不再追究示威者的要求，但就说只要留守者放低武器，愿意让他们安全离开校园，而警方未有提及示威者的退场时限。高等法院昨日裁定禁止蒙面规例部分限制超乎合理所需，裁定违宪。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对裁决产生的严重负面社会影响表示强烈关注，认为裁决公然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和法律赋予特首的管治权力，将会产生严重负面社会政治影响，将会密切关注案件的后续发展。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认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区的宪制基础，特区法律是不是符合基本法，只能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判断和决定，任何其他的机关都无权作出判断和决定。高等法院原讼庭有关判决的内容，严重削弱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应有的管治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听朝早天气较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49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45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0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1.6，升1.6；中国平安91.45，跌2.5；工商银行5.74，升3仙；大发地产5.53，冇起跌；中国民航信息网络17.36，跌1毫；石药集团20.65，升1毫；中芯国际10.1毫6，系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55，瑞士法郎0.99，澳元0.679，加元1.322，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7.029，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9点，跌108点。港金现价报1376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1.8美元，卖出1472.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翻铁路消息啦。咁而家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旺角站啦，就系需要至旺角东站啦，同埋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柯士甸站暂停服务。咁另外以下嘅车站咧系关闭噶：红磡站、尖东站、尖沙咀同埋大学站。咁另外轻铁嘅751P 线啦，会由705、706线替代，761P、751、614同埋614P 咧就要改道行驶。咁其他嘅轻铁路线啦，维持不变噶，咁751线咧就不会经翠湖同埋友爱站啦。咁港铁都安排咗一条嘅免费接驳巴士，行走东铁线嘅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嘅锦上路站。运输处咧由而家至到早上10点安排咗4条嘅土瓜湾啦，至到九龙西区嘅免费接驳巴士咧去港铁站噶，就系 A 线。 码头角道欣荣花园至到九龙湾港铁站 ；B 线码头角道近欣荣花园至何文田港铁站 ；C 线码头围道近天光道至九龙湾港铁站 ；D 线土瓜湾道近益丰大厦至到何文田港铁站。另外，九龙区的封路方面，红磡的海底隧道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另外康庄道的来回方向都是封闭。漆咸道南、畅运道和柯士甸道的交界、佐敦道和介乎加士居道和渡船街、加士居道近伊利沙伯医院来回方向、漆咸道北近模糊街的油麻地方向、模糊街介乎漆咸道北和基利士南路。刚才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就封闭的，现在重开，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封路重开，只是启德隧道去尖沙咀封闭。弥敦道来回方向介乎亚街路街和梳士巴利道，柯士甸道介乎弥敦道和漆咸道南，漆咸道南封闭，弥敦道和梳士巴利道交界。另外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收到最新的港铁消息，由于现在早上的繁忙时间就已经过了，行走东铁线的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的锦上路站免费接驳巴士现在暂停服务，在9:36就是港铁通知我们的。现在的免费接驳巴士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的锦上路站就已经暂停服务。讲回隧道方面，都是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非常之挤塞，车龙好长的，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即去回九龙东行去柴湾方向的龙尾，现在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西隧的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英华书院对出。在路面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排到去海丽村。应该讲最挤塞的就是观塘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真的严重挤塞，一路排回去观塘道，影响现在观塘道龙翔道都挤塞，所以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龙盘苑。而太子道东上回观塘绕道都是挤塞的，彩虹村一段而家排到去界限街都系挤塞，咁啊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弥敦道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我的享乐时代，今朝早嘅我的享乐时代咧，就轮到我彭仔嘅。咁但系咧个内容上边咧，好似有啲反智咁样吓，因为咧我系想讲咧，如果咧有阵时咧乐极生悲嘅话咧， 即系整到自己唔舒服，玩完啦，唉，享乐完啦，饮饱食醉咁，可能有阵时即系会让自己嘅身体咧，如果你系过度去享乐嘅话咧，系嘛，咁就系放肆得滞咧，都会令到身体出现毛病，唔舒服啦。 哦、 好啦，唔舒服咁咪睇医生啦，系咪？又或者系要去搵一啲成药又未顶，又或者系你睇完医生都要攞药噶。咁、你可能食开有啲药，你又需要咧去补充翻啊咁。但呢排咧咁嘅环境咧，可能都会令到你喺复诊啊、睇医生啊、攞药上面咧，会有啲嘅困难，又或者咧会有啲担心嘅，即系呢个路面上面嘅交通阻塞啊等等咧，系咪？咁啊，你会有啲忧虑，咁点咧？今朝早呢个享乐时代嘅时间咧，彭仔就想借呢一个嘅时段咧，同大家咧就去讲少少呢一方面嘅信息嘅。 哦，享乐后记呢个字系。 哇，好嘢，唔该晒啊，小白吓、啊，做咩阿 O 呆咗咁嘅？ 好似好认真喎、啊，你接住落嚟讲嘅嘢。 我谂 好 认真、 啊，因为有资料嘅。呢啲资料咧，仲要系都唔系渣嘅，唔系渣嘢嚟嘅，因为都系来自即系相关嘅单位嘅。好啦，咁因为呢其实近期咁多呢啲咁嘅社会事件呢，有一啲病人呢即係唔舒服嘅朋友啦，都可能会担心呢，尤其是如果佢喺政府医院嗰度啊，公立医院嗰度呢係睇开医生啊，要复诊或者要做检查啦，咁点算好呢？又驚喂啱啱到期喇要去复诊啊，但係呢又阻住晒啲交通。咁点算呢？所以话咧，医管局咧原来都有啲弹性安排嘅，咁就帮大家咧尽快安排咧一个新嘅复诊期啦，去见医生啦，或者系做检查嘅。咁所以无论咧你系搭车搭唔到去医院，又或者咧就快咧冇药食啦，即系食晒啦啲药要去补充噶嘛，咁又去唔到医院度攞药，咁点好啊？其实咧大家就可以攞翻嗰張咧復診紙啊，應該係有一張咧，公立醫院咧會有一張嘅 print 出嚟嘅， 係啊係啊， 電腦 print 出嚟嘅， 有個日期時間咁樣嘅， 係啦，啊 ，Barbie 就知啦嚇，係啦，咁咧啊，咁所以上邊咧就會有個電話號碼嘅，咁最緊要咧就打翻電話去醫院嗰度。就揾咧醫院方面嘅人士咧，就幫你去安排翻點樣。咁你話再係要更加仔細啲咧，其實咧佢亦都有幾個咧唔同嘅scenario 啊，啲情景咧。 係， 如果出現咗咁嘅情況，咁點做好啊？嗱，咁啊今朝咧，哇開心啦！过足气瘾啦，等阿小白同阿 Barbie 定阿 O 都想扮。 好耐冇做广播剧啊！ 我谂我有啲病啊，系咪？ 咁啊，咁啊，一齐睇医生啦。 呢一句开始， 你做翻自己就得噶咯。如果你咁讲， 咁边个先啊？ 系咪我先啊？ 好啦 ，Barbie 你扮下角色扮演先。 好啊。哎呀，又搭唔到车去复诊，唉，咁点算啫？唔通真系要重新排过咩？ 啊，咁我就扮相关人员 啦。系系系。 呢位大婶，你唔使担心啦。我哋咧会尽快安排翻咧一个复诊期俾你噶。嗱，你可以咧喺复诊纸上面揾到咧个医院个电话号码噶嘛？见唔见到啊？系啦，嗱，咁你打电话去揾嗰边嘅同事帮手，咁嗰边咧医院嗰啲同事咧就会咧尽快安排翻个复诊期俾你噶啦，一定咧唔使重新排过队嘅。嗱，阿婶，你一定要记住啊，如果有唔舒服咧，要即刻打电话同医院嗰啲同事讲，知唔知啊？佢嗰边啲同事咧会教你点做噶啦，阿婶。 哦，好好嘅，好嘅。 唔该晒，阿婶，祝你身体健康啊！ 阿婶把声又几好听喎。 好啦，跟住应该有个阿叔嚟嘅。 系阿叔啊， 哥哥仔得唔得啊？诶、啊，哥哥仔，哥哥仔，我啲药啊就快食完啦，啊，点搞好啊，哥哥仔？ 哦，呢位大叔。首先咧，你应该尽快咧打电话翻去所属嘅一个诊所，你揾开嗰个啊，咁咧就等咧嗰边啊，系、那个诊所应该系公立医院嘅诊所啦，就等嗰边咧啲同事帮你安排翻个复诊期，系啦，啊系咪好似好熟咁啊？同头先讲嗰啲嘢 系啦， 系啦，嗱咁咧喺电话嗰度咧，你记住 就话俾咧同你通电话嘅嗰边嗰啲同事知道，啊、就系、是、你唔够药食啦，啲药就食晒啦， 系 啦， 系啊。 咁嗰边啲同事会视乎你嘅情况咧，就会问翻你而家剩翻几多药啊，又或者你系嗰个安排点样，就会为你咧安排翻咧系先去药房嗰度攞住部分药先嘅。 咁、哦、我要锁定我有几多粒药咯？ 系啊，你要攞剩翻几多咯？可能你剩翻一粒咁大把咧，系咪啊？又或者咧，嗰边同事咧会安排你咧早啲翻嚟见医生，咁啊可以攞埋药添咯。 有得见医生啊，仲好啦。 系啊，电话啊，记住啊。 我知道，知道，知道。 我再重复讲头先嗰啲啊， 唔使啦，唔使啦，我抄低咗啦。 系，你多咗个女人喺身边嘅。 系啊，头先我阿婶喺度搭爹。 哎呀，你系一家人嚟噶，哎呀，真系。好啦，明白啦嘛，大叔。 明白，明白。 好，嗯。 哎呀， 又有另一个角色出现啦！ 出边啊，立立乱，我都唔敢出街啊！咁如果我真系唔敢出去医院攞药，咁点算啊？ 哦，咦？呢位武华三姑，咁咧，如果你啊真系去唔到医院度攞药咁嘅话咧，又系啦，嗱，唔好话我氹气啊！你记住要打电话就同医院方面嘅同事讲，同事咧就会教你点样做噶啦。我哋咧会睇下咧嗰个嘅个别嘅病情啦，系嘛？就通常咧，我哋医院方面咧就会再建议点样咧请你嚟到医院嗰度咧攞翻啲药嘅，明唔明白？ 侯张仔，你头先话嗰个电话响边处啊？ 你嗰张复诊纸见唔见？复诊纸，电脑编出嚟嗰啲系啦，即系唔系人手写嘅。 咩叫编啊？ 系真系，即系你编咗喺。左边呢你偏左定偏右啊？系啦，你就总之攞翻张复诊纸出嚟啦。系啊，医院俾你个张，咁上边咧就有一个电话嘅。系啦，如果 唔该 如果你眼力唔好，唔识字睇唔到咧，请教啲后生帮你，好唔好？系啦，冇话三姑系咁先。 好，到我问啦，靓仔啊，靓仔， 又系你啊， 又系我啊，大叔，又系我啊，好多问题啊，周身病痛，断埋骨添啊，我就想话咧。其实原本今日啊，仲要去照 X 光同埋做物理治疗嘅。哎呀，系咪都可以打电话去约啊？另外一个期噶。 哦，即系你嚟唔到啊？ 系啊。 嗱，阿大叔啊，如果你咧系搭唔到车去照 X 光，又或者其他复诊，甚至乎譬如话物理治疗啊、职业治疗啊，又或者系见营养师之类咧，都可以咧打翻嗰个电话咧去医院。就医院嗰边啲同事咧，都系会咁嘅，尽快咧安排翻咧另一个期俾你嘅，咁就唔使担心咧话，哎呀错过咗呢一日啊，咁系咪之后要等好耐啊？咁都会尽快帮你咧安排翻一个期咧去做X 光嘅照射啊，又或者系做物理治疗啊、职业治疗啊，或者见营养师啊呢一类嘅。 哦，系就好啦，明白明白，咁 系 啦， 咩叫系就好啫？唔通呃你嘅咩？ 约到都好啊，系咪先？最惊约唔到嘛。 咁你记住嗰张，所以嗰张复诊纸真系好重要，或者医院发出嗰张纸真系好重要，上面嘅电话号码系好紧要嘅。如果唔见咗咧，就真系论尽咗一啲啦，咁吓，记住咯吓。嗱，正话咧，我哋虽然咧讲呢啲嘅对话嘅时候咧，用咗角色扮演啦吓，等大家轻松啲去接收呢一啲嘅信息啊，但系里边嘅内容咧系真嘅，唔好以为我讲笑。 系啊，真噶，真噶， 系真事嚟嘅，明唔明白？嗯，系咪安乐晒啊？ 安乐晒啦， 系咪好舒服咧？而家 好舒畅添啊！ 我都话噶啦。 谁一声出发？当日热情仍留自拍，等待是如歌的小期盼，等待别人停留静听它，无需天空也能好好的去玩，每次打我们即拍，仍乐忘返，一转眼已十年太害怕。 全因这种性格，等待别人成全是我吗？谁的歌曲也能好好地去玩，每次打我们接拍仍落忘返。太累吗？但我要走的路尚未停下，旁人或已闪到已经睁不开眼，不会望这边，全望向他。我未如你能付生命代价，愚笨的拒绝被同化。十年后，我再一次回看。 他哋是一个组合嚟嘅，堂兄妹啊，曾经都分开过，各自发展，咁又咧，走埋翻一齐，咁喺过去呢一年咧，都陆陆续续都有听到佢哋啲单曲吓，咁啊最新咧就呢一首派台嘅，就叫《 只此一家》。 我最初咧就会令我谂起阿何家丽嘅节目咯，N 年前嘅时候，我细细个就听噶啦，《只此一家》就十点钟做嘅嗰阵时，唔系风骚快活人嚟嘅，嗰阵时二台。 哦，系咩？风骚快活人前身啊，真系算唔算系啊？ 嗯，都算啩，我记得系噶。嗯，都要问翻啲长辈先知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问一下阿 O 啦，我哋今朝早边个打通电话啊？ 哇！我哋今日有一个刘太啊，系咪啊？佢咧有一个几廿年嘅老朋友啊， 哦、要点唱俾佢听啊？ 系啊，因为朋友无事常相见啊嘛，系咪先？ 啱嘅，啱嘅，啱嘅。喺刘太度。 Hello， 早晨， 早 晨，早 晨， 系 晨光 Morning Call， 欢迎你啊！ 多谢， 阿 O 话你有个朋友想点唱，系咪啊？ 系啊，吓，我想点俾我个好朋友听。 嗯， 系，系啊，佢生日啊。 佢叫咩名？ 佢叫 Candy， 但系我谂我叫佢做靓女林，佢会亲切啲咯。 靓女林啊， 你系咁叫佢噶？ 系啊，系啊。 我点认识噶？点认识噶？ 系街坊嚟噶咯，我哋以前系。 边区啊？ 住喺九龙湾区咯， 九龙湾 以前系啊，不过而家佢搬咗啦，而家佢搬咗过去太古城啦， 哇， 好似好远，系啦，啲有钱人家， 九龙湾啲，本身啲楼盘都升得好劲嘅，你唔搬啫， 点啊你， 即系楼盘都升啦， 佢以前同你系住德福定系淘大咁咯。 梗唔系啦，边有我冇资格住嗰啲住，我住喺九龙湾丽晶花园啫， 咪一样咁啫。 丽晶都好啊，迟啲起完启德站就掂噶啦，嗰个位知唔知啊？ 系啊系啊，等下啦。 而家都好好，我觉得 佢啊， 迟啲有铁路带动 更好。其实 系 好嘅，我哋即 系我中意咧丽 咁 啊咁样讲算唔算系咩？唔算嘅，唔系我中意讲个你哋个商场啊，你个商场好多。我唔理你嗰啲嘢，我只系觉，因为我唔系你嘅住户。好嘛，咁但系我作为一个市民啊，行去丽晶咧，咁因为商场里边好多都系小店嚟嘅， 系啊， 系咪啊， 好多 小店啊嘛，即系而家几石果仅存啊，但系你个商场已经集中咗好多小店咯， 都系噶， 幸福啦， 系啦，都几好 选择啊，多选择， 即系几好噶，有泳池，系啊， 系啊，有网球场，咁啊都即系几好咯。我哋呢度真系 得啦得啦，唔好讲咗楼盘睇楼 O 跳 O 先，讲翻你个朋友啊， 即系紧要讲翻我个好朋友 阿 Candy 啊， 阿靓女林， 生日快乐啦！ 系咁、啊、 真系好开心嘅。 你哋两个有冇啲乜嘢特别开心难忘啲片段啊？过去做街坊 咁啊，好多啦， 打麻雀 几廿年。哎呀，你又估到？ 听你把声就知啦，睇碰啊， 碰上卡窿你都食得到。 系啊，梗系要啦，拆俾佢都要拆俾佢食啊。哇，你最紧要最紧要好姊妹开心。 啊，咁就好啦。嗱，咁啊，你又特别拣咗首歌送俾你嘅好姊妹嘅，系咪？ 系 咩歌曲？ 我唔知啊，系咪阿 O 定系白元浩啊？帮我拣啊嘛， 祝福啊嘛，帮你拣翻祝福啊。 都系拣翻祝福啊。好啦，好啦，好啊，系啊。 系咪叶倩文嘅版本啊？ 冇错啊。 系啊，系啊，多谢你哋啊，吓。 咁啊，最后讲 一切都好啦。 系啦，祝福佢一切都好。 系啊，咁啊，全个香港嘅社会都好啦，吓。最紧要个个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系 啊，样样嘢都一路顺意啦。 你都系啊，刘太， 大家都系，多谢 晒， 多谢，系啦，好多谢，唔该晒， 拜拜， 拜拜，多位。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赠我衷心祝福一串，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舟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 呢一首嘅歌曲咧，就系阿刘太咧特别送俾佢嘅好街坊啦，阿 Candy 靓女林听嘅，祝佢生日快乐嘅。 叶倩文一首嘅歌曲嘅祝福啊吓， 咁啊真系啦，祝福埋香港啦。 做乜头先有人冚亲个头？ 系啊，冚亲只手啫。 啊，祝福你啊！ 好啦， 好，听日见，拜拜。 拜拜。